方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端午节天气酷热，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77点，跌15点，成交金额1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87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8跌2毫，中国铁塔1.94跌5仙，友邦保险74.35升6毫。中国平安85.25升1.5，建设银行6.16升1仙，港交所251元升2.2。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9.947，瑞士法郎7.885，澳元5.462，加元5.842，新西兰元5.195，欧元系8.8035。每百日元兑港元7.24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99。日经平均指数报20832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24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8.91美元，卖出132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啦，嘉慧首先同你讲新界区。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近住深井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大榄上车。即受到坏车阻路影响，屯门公路去返九龙近住深井嘅快线而家係封闭㗎，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大榄上车。另外大埔道去返旺角，近住南昌街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航名居。柯士甸道去返红磡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海旋门。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尾窟、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二台节目有好多种，师兄祠堂系边种？ 系咯，师兄祠堂系咩种呢？ 我计我话梗系咸肉种啦。 点解系咸呢？ 因为我哋有内涵咯。 咁个肉系 求知肉嚟嘅。 哦，咁你都几咸肉喎、啊？ 一齐腌啊！ 咸肉英，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噶。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隆重推出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自问扮乜似乜， 声演技巧了得嘅你， 系时候演技大爆发啦！ 成功入选嘅小朋友仲可以参加暑期广播剧训练，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电台第台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嘅声带，电邮去到 out2sunday@rthk.hk。 截止日期6月16号，大家把握时间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 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耀祖，早晨啊，桂花田啊，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礼拜四嘅朝头早，早晨 ，hot 啊， 系啊 ，hot 啊， 系啊， 10点11分，但已经有酷热天气警告啊，气温就31度，相对湿度77%。 我希望佢唔好呃我啦，我头先又系搞开咗个车窗迎接阳光嘅， 啱啊，啱数啊， 希望佢唔会突然间嚟个下周骤雨嗰啲咧，就嚟到而家啦。 下周就讲到明，下周骤雨会增多，而今日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噶， 系咯， 睇你个人 淋唔淋到你呢度啫噃， 系咯， 追住你嚟淋啦， 一淋我淋病噶咯， 吓、啊、你长期都病噶啦，系唔系淋病都唔系最紧要嘅。 差再多一样系嘛？ 系啊，我头先翻嚟同两个拍档玩咗游戏啦，边做咗手术啦？ 系啊， 其实都明显睇到噶， 系咪好明显 噶？我想问你个嘴唇查咗啲乜嘢咧，润到咁嘅？ 哦，即系呢啲系咩嗰啲叫做咩？ 润唇膏， 细路必备木瓜膏。 因为点解？ 因为佢烂口啊， 烂口啊， 因为擘得大得滞个口， 唔系佢本身已经有啲烂噶啦， 啊、 但好难得噶，佢由内烂到入边啊，佢好统一啊，你个人 好犀利， 佢都系一个口里面， 同埋都系烂喺嗰个方向啊，定唔知边个位咁上下啦。 你近日就只牙要掹走咗，佢做咗个要半身麻醉嘅手术 系咪？我原来自己傻咗全身，我瞓咗觉一去到已经咁样啦， 全身麻醉， 原来全身麻醉咗。 哇，麻整只牙要全身麻醉，你真系 定系半身麻醉都系会瞓着噶？ 唔系，其实你冇麻醉都瞓着嘅，你唔记得咩？ 好犀利啊！ 你试过呢个？你讲 个 牙医同你讲，喂，你有冇事啊？嗌痛未有痛嗌出声啦咁，我乜整完啦？ 系啊，我琴日就去咗，总之佢就整咗牙嘅手术咧，咁啊都。我个都其实冇乜特别嘅，因为将去到牙医诊所冇 做咩事， 就麻醉咗啦。 净系不过所谓特别咪你入之前咧又要换拖鞋啊，戴个手术帽啊， 卫生噶嘛。 换拖鞋嗰种好少见嘅真系。 同你脚底按摩啊。 系咯， 我初初系坐翻底度打嘅。 系啊，跟住又度高磅重啊，诸如此类搞一轮之后，跟住就话啦，你瞓低咧冇事噶啦。 度高磅重，因为佢要麻醉， 要落麻醉药一份量，系啦，咁啊，跟住。所以我完全讲唔到任何细节，我仲谂住翻嚟可以炫耀一下咧，哇！佢攞咗个咩转包落口度咧，咩都冇。 你想睇都睇唔到。 我连个医生我都认唔到，佢戴咗口罩咧，我望下系咪上次嗰个嚟嘅咧？ 其实系咪成个骗局嚟噶？ 好似个骗局，但系我真系肿咗。 咪肿咗系可能俾人执咗除啊嘛。 系啊，同埋咧好得意喎， 即系牙咪仲冇咗啦嘛。 哦，佢有俾个牙碎我睇翻嘅。 O K， 系啊，佢攞埋个即系牙碎啊，佢攞咗个密实袋仔咧，细细个。跟住就话嗱，俾翻你睇啊，咁样，跟住 就见到自己嗰只蓝牙啦，碎晒啦，咁样系啊，哇！跟住见到，咦，咦，即系细路嗰啲草啲剥嗰啲鱼刺一样啫。 咁但系点解你真系冇乜点肿啊？第一，同埋可以 都肿咗 只牙啫，又唔会令到你好肿嘅。 唔系，其实会嘅，因为佢 牙医好犀利噶啦， 佢刮咗里边啲组织啊，因为 好惊佢讲 好惊噶。但我真系想话咧，佢叫人嚟接送咧，系真 系 有需要。 咁你全身麻醉啊嘛，大佬。 唔系，因为嗱，好得意喎，你哋有冇试过麻醉完嗰下个嗰个感觉系点啊？ 冇试过， 冇试过。 我试过牙咯，整牙嘅麻醉啫嘛。 唔系，我知道，我就话你，譬如你做其他手术嗰啲， 我有试过全身麻醉，但系嗰啲咧就真系医院嘅手术嚟。 哦，所以你瞓喺医院度。 本身喺医院度。 系啦，我未试过咁样，佢麻醉完之后就即刻走啦，咁样咧。 系啊系啊，我都好想知。 原来咁样噶，开头咧我谂住话，诶，即系咪会头晕到爆炸咧？所以佢焗住有人送我走咧。但跟住我发觉，咦，唔系，我做完手术之后。即基本上我一瞓低擘大眼就佢做完啦咁样。 咁中间系隔咗几耐时间到你擘翻 大眼？中间我谂佢一个钟内啦咁样。 咁真系好劲啊！你嗰啲麻醉药咧，即系话可以预计咧，嗱你一个钟头呢个人要醒啦咁样。 其实可能佢个手术系半个钟头， 系可能佢预你醒翻 啦， 因为都剥只牙啫。我想话行出嚟嘅时候咧，又冇嘢嘅，即系好似啲人饮完酒之后咧，想试下自己有冇醉咧，系咯，话冇嘢啊，佢行得走得，又冇乜事。开头我仲觉得。唉，做乜要一定要人接啫？喺自己走都得啦，咁样。直至咧出到去嘅时候咧，又冇晕嘅。但系到几时，我发觉你唔对路喎。就是、当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唔系想咬，跟住我话，因为有药食嘅咁样。跟住老婆话，系啊，嗱，你食呢啲药，死啦！我冇印象见过呢几包药嘅咁样。 哦， 原来咧 断片， 佢又唔系到断片嚟，真系咧唔系好有印象噶。 有间歇性嘅失， 间歇性我直情一上 嚟，间歇性失忆，只不过嗰阵时药力仲喺度， 系啦。 然后 姑娘同我讲咗， 只系麻醉一个钟头嘅全身麻醉嘅手术，唔会间歇性失忆噶添。 系啊，如果间歇性失忆，我今日唔翻工啦，应该我翻嚟就今日唔系礼拜日啦。咁样，但系有啲嘢原来唔记得咗嘅，我完全唔记得佢有俾嗰啲药我咩？点解唔记得嘅？ 你帮你攞咋？ 系啦，嗱，我连呢下都唔记得。 哦、 我究竟系亲自去攞啊，定系佢事后攞俾我啊？ 我估可能咧，姑娘咧，应该都会同你老婆咧，好好地交代一次啊，因为知道咧，可能你始终做完手术又麻醉过嘅话咧。同埋可能見到你個樣子都知唔係好可靠噶啦，咁我同你老婆講一次啦， 好 緊張啲啊！ 好搞笑啊！總之我其實唔係好記得自己即係喺嗰啲步驟度做啲咩咁樣咧，咁就佢咪出咗嚟，跟住翻到屋企咧，條件反射式咁樣就係話，咁我上床瞓一陣啊，一瞓我真係一攤即瞓咗 啊！ 你平時都係咁噶啦， 唔得嘅，平時都要一攤再攤嘅， 都唔使攤你都瞓得 著嘅，係啦。 我就係想問佢，你有冇攞你做完手術病人嗰張牌啊？嗱，通常有呢張牌噶嘛，明明咧少少唔舒服啊，有少少頭暈啊， 有咩牌啊？ 跟住咧就會。嗰張牌就係 免做家務免湊仔牌咯， 免湊仔有 啊有啊 有用到係 啦，自動上啊呢張牌，係啊，碰食埋糊咁樣啫。 你嗰幾日血壓低係咪都有用到呢張牌啊？ 係啊 ，OK 嘅，啲屋企人見我咧咁樣上攣下攣下咁樣，佢哋都自動彈開㗎。係 啊， 佢真係叫我㗎啦， 好緊要㗎，有陣時呢張牌 好有用㗎， 明明好翻咧，都硬係覺得呢個病會翻翻轉頭㗎，跟住又可以打過呢張牌。 但你話一攤你都即瞓喎，瞓咗幾耐啊？ 瞓咗都真系唔知啊！醒嘅时候都已经系话食得饭啦， 嗯、 但我又冇得食，就系可以饮粥咯。饮粥就唔系食粥啊，撞鬼啊，攞条嗰啲饮桶咧，钢管饮桶喺度啜咁样咯。跟住就哇， 你个仔有冇笑你啊？我觉得你个仔会笑你。哎呀，爸爸攞饮桶食粥啊， 细佬咁啊嘛。 佢都唔食嘢真系，我都冇心机理佢真系。 跟 住夜晚真系顶唔顺咧，因为成由朝头早到即系一路到夜晚。 朝早系咯。 系啊，一路到夜晚都系得粥水咧，真系顶唔顺咧。夜晚咧真系。偷偷地拍咗个杯面，其实我知系唔得嘅，因为咧如果太热咧会令佢再肿啲啊嘛，我唯有咧将佢变咗冷面咁样，系咁吹，呼咁样。 唔系叮完之后咧， 等好耐， 系啊， 等好耐。我希望就冇乜嘢啦。 我谂 有冇咬字唔正啊？暂时都咬得好正嗬。但我 feel 到，我 feel 到有个咸肉肿喺个口度，真系而家好似 有个咸肉肿喺个口度， 即系感觉好似肿 咗 啦。哎呀，真系。好衰唔衰？即系应正晒我哋嗰个 trailer， 系咯， 系咩种咧？ 系啦， 牙肉种啊，而家系唔系咸肉种？牙肉种 啊，系啊！祝你啊，快啲好翻啦！ 系啊，好啦，多谢晒啦， 系啊，小手术嚟嘅啫，咁啊之后就咩事都冇噶啦。 有啲咩医疗奇观，我尽量都将我心得话俾 你听。我希望你冇啦，讲 我今日又要做啊， 又要做咩啊？ 做物理治疗嘅检查，照 MRI 啊。 摇篮荡了几多圈？走进了乐园，凉鞋

做咩成日讲啲嘢啫？ 头先讲咗啦咩？ 讲咗啦，哎呀， 我都话我啲弱力啦。 曾志豪做咩啊？ 哎呀，我唔记得咗喎，真系。Hello， 而家系咪十点钟啊？ 唔知啊， 十点廿三分。 大天，你讲多次永远都得嘅。我哋叫佢帮我哋讲多次好唔好啊？ 做咩你病？你病揾我代理嘛？ 系啊， 我哋病噶啦，咁你日日翻工都得噶啦。 阿 K 系咪可以长期代理？ 系咯，长期代理啦，长期凉味添啊！而家真系。 系啊，三十一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5%啊，酷热天候天气警告而家正 下。你压力几咁大啊？ 系啊，讲噶啦， 暴天气啊， 我教你读，望住 mon 系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噶，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偏南风。哇，如果你企喺南边嗰啲，吹到偏头痛添啊！咁啊，展望啦，端午节期间 好惨啊，平时真系好闷啊。 天气酷热啦，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噶。 平时系咪冇人同你讲嘢噶？嗰边 直情系啦， 冇天气预报啊， 好阴公啊！嚟啊，佢又嚟啦！ 你想讲咩难难 get 啊？你自己讲啊！ 夜晚咪冇阳光咯， 好嘢， 真系好。 对前辈唔尊重系咪啊？ 唔系要嗰啲你，唔系要擦你鞋嗰啲先叫尊重噶嘛？我你咁锡我，梗系尊重你啦。不过我 锡过你， 但我唔系嗰啲咧。阿 Cousin 啊，你好嘛？嗰啲嚟噶嘛？如果系嘅话，我应该捞得好掂啦。 惺惺相惜咪呢啲咯。 系啊，真系。 如果你 咩惺惺一词，你个假字嗰只。 如果你对我好好。你点会捞得掂啫？ 因为你都捞得唔掂啊！咁系， 既然你咁错档啦，我本来开个 A 题目，而家开翻个 B 题目， 点啊？ 大家高兴下啦！ 唔系你本来做咩噶？ 本来谂住开个题目咯。 咦？大家好似唔识就唔识咁 咯。大家都唔识喎，真系。 开咁嘅题目？ 要噶。 开啊！ 开嚟见我。 你系咪叫做咩啊？你有大学学历啦。有市场推广啦，公共关系啦，传播啦，有九年工作经验啦，系咪？ 有啊，中晒。 我喺蛇年先有工作经验，九年。 九年嗰阵时你唔做嘢噶，系啊，你俾佢讲啦， 好 唔 有 佢啦。 你见到， 因为点解？ 我教出嚟嗰啲嘢咁好 啦。嗱，金独处啊，请人啊，高薪请人啊，为佢新嘅金独宣传咧做呢个推广啊。嗱，佢嘅月薪咧，咁当然对阿启嚟讲，嗰啲系散银啦。有63,900元。 哦，省紧嚟嘅啫。不过我谂阿田， 我即刻想报 啦， 真系。你唔好同我哋扮嘢啦，你真系，你买对皮鞋都唔止噶啦，你 啊。乜嘢条件都冇，唔得啊，报。 但唔紧要， 鞋都60,000。 你有去尖东铺嘅经验真系。 我摆咯。 唔系佢而家真系，佢话因为咧呢个企硬咧，唔听嘢向毒品说不咧，佢就宣传咗一轮啦。佢话咧就咁样噶，因应最新嘅吸毒趋势，所以就要请一批新嘅人。 哦。因为请一批新嘅，即系生面口嘅，可以潜入去。 佢话呢一批生面口嘅咧，就要熟悉潮流啦，时下年轻人嘅喜好啦，亦都要有制定同埋推行青少年活动经验者就占优啦。 喂，我真系样样都 有 啊， 系啊，啱晒咯， 好啦，即刻你可唔可以翻嚟？ 喂，你最简单嘅系唔知丑啊，你真系， 我真系样样都有啊， 你样都有啲， 有啲都叫有啊， 唔识字啊， 我唔识字，我唔止唔识字，我唔识打字添啊， 我想问， 我好似好不满对方咁样。 头先你哋嗰批对话都用唔到落去个毒品宣传嗰度喎，真系，唔系，我觉得真系有需要啊，佢真系应该有个新嘅制定策略。 系啦，因为点样潜入去年轻人里面嗰啲？生活里面啊，咪 企硬唔剔嘢喎，结果好多人啊都冇剔到啲即系 啲科目 咩啊，系啊，剔错晒。 唔系你谂下，佢之前嗰个唔知边个，我谂佢觉得佢俾人作咗一笔啊个广告费。 你记唔记得之前嗰句都几流行？ 唔系啊，嗱， 唔剔嘢咁样啊嘛。 但呢句系再之前仲有一句噶，企硬剔嘢衰硬。 系咩？ 后来变咗企硬唔剔嘢。 哦，系啊。 你谂下，我谂佢都觉得俾个广告商呃佢钱。 但我觉得 改一个字咧，咁啊当系改咗 campaign 咧，又收佢一笔，真系。而家搞到而家几乱啊！ 有一样嘢咧，但我谂我哋四个咧应该都做唔到呢一份。 其实佢系咒自己嘅企硬剔嘢衰硬，即系佢话嗰个嗰、那个广告啊。 系啊，你讲 衰咗嚟噶系咪先？ 咪咯。 但我自己觉得 OK 嘅，但只不过有一样嘢咧，我哋四个都唔知。佢话因为咧，即系吸食毒品有新嘅趋势啊嘛。 吓。 个新嘅趋势系咩？你哋知唔知啊？咁你点样对抗？ 太年輕啦，有啲真係講緊 咧，呢個從來都係嘅喎。 而家有 新嘅趨勢， 隱蔽吸毒者嘛，佢隱蔽咗，你想向佢宣傳咧都難。 咁佢隱蔽，你從來都宣傳唔到噶啦。佢隱蔽喎，係嘛？ 係喎，又真係。 早餐食啲咩？佢兩個自己做節目幾好啊！ 咁樣啊， 剩翻幾兩分鐘， 我哋多嘴街 friend， 我哋就聯絡下，即係喺。吸毒嗰个毒品嘅包装嗰度咧，写翻啲宣传标语啦。 一人攞一句， 睇下边个可以报到呢份 毒品嘅宣传包装系点样嘅咧？ 嗱，咁嗰啲吸烟啊，都喺嗰个烟盒嗰度整，又话吸烟会有肺癌啊、阳痿啊。 但系吸毒嗰啲通常佢都系攞个 散 装 嘅 啫， 系啊， 捞散嘅 啫。唔通真系话你啫？我包系毒品咩？ 唔系，我觉得佢哋本身嗰啲名咧，通常觉得太潮啦，真系。又以前嗰啲咩蓝精灵啊，又咩十字架啊咁样咧，佢全部好似哇咁潮嘅一个名咁样，样晒衰嘅。 新嗰啲咩啊？真系唔识嘅。 新嗰啲真系唔知，但我又觉得咧，究竟。佢嗰个宣传广告咧，佢而家最新有一款知唔知系点样嘅咧？佢就系有一个女人， 即系有个口号啊？ 唔系，佢而家最新已经有一个海报系咁样嘅，有个女人啦，中间咧就劏开一忽懒，系左右分裂咗咁样啦，右边咧就哇阳光明媚绿草如茵啊，就系跑步装束嚟嘅，但系右边咧同样佢咧黑掹掹啦，个隧道度啦， 佢垂死咁样样啦。 最紧要只眼咧，好似咧十日冇瞓咗觉咁样啦。 其实化咗妆同未化妆嗰啲抖音嗰啲咪啊？ 我都系咁 啊，应该系即系有落滤镜同冇落滤镜 就 咁样。 阿田就唔一样啦，阿田化唔化妆都一模一样。 我 改变唔到啦。 如果我系要改变咧，我系想话咧，佢呢个宣传策略应该要改变啊。佢而家每次咧都系将吸毒嗰啲人咧形容到好阴沉啊、黑暗咁样咧。 系啊， 但系同一般啲人 即系样衰咁样。 系啦，同一般人接触毒品嗰啲背景咧，又我唔知系咪仲去嗰啲咩 wave 晒 party 嗰啲系咪冇噶啦？而家应该 我谂点样都会有一啲嘅。 我觉得应该咧，即系多啲宣传咧，屋企人咧，即系知道佢吸毒之后咧，跟住嗰个 系有噶啦， 嗰个样、啊。 我 系 觉得应该用老土出发啊。 即系咩啊？ 佢而家就係全部用潮啊嘛，反嚟吸毒嗰啲，佢應該拍啲廣告，全部吸毒嗰啲都係舔呢啲良家婦女，其他人見到做，喂，佢花田都大媽都嚟，唔好再吸啦，唔好再吸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高级入境事务主任梁振刚为已婚同性伴侣申请公务员配偶福利及合并报税被拒之后，上诉至终审法院。终审法院今日一致判决终极上诉得席。梁振刚同英籍同性伴侣2014年在新西兰结婚，他不满伴侣未能享有公务员配偶福利，亦被税局拒绝合并报税，提出司法复核。梁振刚在争取公务员配偶福利方面，前年获判胜诉，但争取已婚人士合并报税的权利败诉。他和公务员事务局分别提出上诉，上诉庭裁定公务员事务局上诉得席，并驳回梁振刚的上诉。梁振刚其后提出终极上诉。上水屠房今日恢复运作，香港猪肉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预料，听朝会有内地活猪供应。首批恢复供港的内地活猪大约有1000几只，供应比平时少。由於活豬較渴市，相信價錢都難以控制。許慧堅又說，屠房日日清措施有助減低病毒感染風險，雖然改變屠房運作方式，但暫時都會接受，運作一段時間之後再商討。香港禽畜業聯會副主席林榮源預計，今日有1000幾隻本地豬供應到上水屠房，他相信豬肉價格已經到頂，隨著恢復內地活豬供應，稍後應該會下調。他亦贊成屠房日日清措施，認為有助保障本地豬農。國家工商部今日發放 5G 商用牌照，中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加上中國廣播電視網絡有限公司都獲得發牌，意味中國宣布正式進入 5G 商用元年。工信部說，當前全球 5G 正是進入商用部署的關鍵期，堅持自主創新和開放合作相結合，中國 5G 產業已經建立競爭優勢。工信部去年底已經向三大運營商發放 5G 網絡試驗牌照，之後在各大城市建設 5G 基站，開展 5G 外牆測試。電信設備商華為說，由去年4月開始，華為已經在中國40多個城市和中國三大運營商開展 5G 規模商用試驗，包括城區、室內、高速公路、地鐵等多場景實測，都已經達到商用標準。 已经实现全系列业界领先自行研发晶片的规模商用。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端午节，天气酷热，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39点，升43点，成交金额2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76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4跌6毫，中国铁塔1.92跌7仙，友邦保险74.5升7.5。盈富基金27.4冇升跌，建设银行6.17升2仙，中国平安85.45升3.5，港交所253.4升4.6，工商银行5.57冇升跌，中国银行3.2冇升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08.3。瑞士法郎0.995，澳元0.697，加元1.342，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916，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0,832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2,4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28.96美元，卖出1,32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新界区。屯門公路去翻元朗咧，近住兆康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去到屯門大会堂。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屯門公路去翻元朗近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咧，皆系封闭噶，龙尾就去到屯門大会堂。较早前屯門公路去翻九龙咧，近住深井快线嘅坏车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豪景花园。另外大埔道去翻旺角啦，跟住南昌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亦都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到船街东莞街尾窟、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晨光职安第一线。 喂，有啊，咁晒戴翻安全帽好喎、啊。 白师傅，你有所不知啦，戴咗安全帽都唔可以再戴多顶帽噶啦，唔通戴两顶帽咩？ 你放心啦，安全帽系可以配翻一条原装或者生产商认可嘅颈档噶嘛， 咁咪唔怕晒伤咯。 你都想知道更加多职安健小贴士，咁你就要听实星期五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职安第一线啦。 教育局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将会扩大至自资副学位课程，入读2019-20学年指定嘅自资副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0,850元或者36,400元嘅学费资助， 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三国之中，边个先称得上 number one 大军师？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请嚟刘西良代表司马懿，同支持诸葛亮嘅主持人邓小华，用文学、用历史文化，大打一场口水战。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火势，唉，头先喺咪后我哋都有个质疑，其实佢都系做一份文职嘅工作啫，何解佢嘅身体好似仲伤过一啲做苦工嘅朋友们嘅咧？真系好唔明白。不过都希望佢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医治方法，揾到好多好好嘅医生嚟帮佢。希望佢真系可以快啲。完啊，唔好没完没了，系快啲完咗你嘅整个医治嘅过程啦。今日见到佢啊，琴日啲担心，今日见到佢精神爽利都 OK 嘅。好啦，我哋有请啱啱做完牙科手术嘅曾志豪。 哎呀，我如果今日讲嘢有啲唔算数呢，都係好合理嘅，因为我比起平时再少咗一个牙齿。我今日冇咁有口齿啦，哈哈，吉神已经走咗啦，係好啦，我会努力㗎啦。牙齿梗系值钱啦，你冇听过牙齿当金使嘅咩？而家我哋出嚟行啊，都讲个牙啊，要讲个信字嘅。行咩啊？嗱，你有冇发觉咧？你买嘢咧，通常都唔会喺嗰啲官方渠道度买嘢嘅。你会觉得喺官方渠道买嘢咧，通常都冇咁着数嘅。于是乎咧，可能你无论买演唱会飞啊，就算你买任何嗰啲即系用品啊，可能都会变咗咧系有啲。网上嗰啲平价网站啊，某啲网红啊，所谓你熟悉嘅朋友咧就推介俾你嘅。唔知你有冇试过买平价机票咧？嗱，呢个我真系未试过。如果你话嗰啲所谓平价机票咧，就系搵廉航啊，一系就系咧而家嗰啲即系旅行社嗰啲代理咧，或者唔同嗰啲网站啦咁样。咁但系咧，佢话咧而家有一个大陆嘅网友咧，佢就边度买咧？佢就喺佢嘅微信朋友圈嗰度。就認識咗一個叫做 Captain Cool 嘅網友，係 Captain Cool， 但唔係張智霖，佢個嗰個化名咧就叫做 Captain Cool， 就話自己咧即係嗰個劇情好老土嘅，佢就話自己喺航空公司裏邊咧識人啦，有特別渠道咧就可以咧買到咧平機票咁樣，咁啊由於咧佢嗰個叫做信譽幾好啊，話啲人幫襯完佢咧好多次咧都冇出事，咁所以咧佢都好放心。佢话一年里面咧，佢帮衬佢买咗3次机票，3次都 OK 嘅。不过上得山坡终遇虎，终于有一次咧，当佢再上机嘅时候咧，就俾咧佢搭嗰班系加航嚟噶，加拿大航空咧就取消咗佢嗰班机，就话咧你呢一个机票咧就系唔可以再搭啦。佢话你已经成为咗咧加航嘅禁飞名单咁样。咁跟住佢就话点解啊咁样？佢方就话啦。你用呢个咧不实嘅手段，即系欺诈不实嘅手段咧，用呢个价钱就取得呢个机票，所以咧认为咧佢唔系一个诚实嘅旅客。咁咧，而家有啲咩要做咧？第一，禁飞唔俾佢飞；第二咧，要佢补钱，要佢补翻咧佢咁多次以嚟咧搭平价机票咧嗰个差价咁样。好啦，嗱，故事嘅前半部分咧，你可以话，哎呀，系咪遇人不熟啊？即系俾人呃咗。嗱，咁呢个教训咧，大家本来都即系自己要负担一定风险啦。无论你买咩入场券都好，但后边嗰个教训咧，劲啦！而家你因为喺呢啲地方买平机票或者一啲咧，唔系正价嘅产品之后咧，你成为咗 共犯。你想想，而家咧航空公司咧，佢处理你嗰个手法咧，其实等于话俾你听，你系有份呃我哋嘅，你有份利用呢个法律罅咧去买呢啲机票。咁你信唔信服呢一个道理咧？大家都可以谂下。你喺好多唔同渠道咧，即系头先豪仔都话啦，而家你好少去嗰啲官方正价地方买嘢噶嘛。你可能喺好多唔同渠道咧都有买过嘢噶。嗱，譬如远嘅唔好讲，有冇人收过你嗰啲朋友话俾你听？喂，嗰、那个咩波鞋铺啊，同埋嗰个咩开仓咧有折啊，有嗰个咧叫做咩优惠推广嗰个曲啊，只要咧你出示嗰个 WhatsApp 咧，你就可以去买嘢噶啦咁样。嗱，嗰个推广号码咧。本来声称咧就系员工内部嗰啲优惠嚟嘅，系咪？但系咧唔知点解你总系有咁多咧，你员工嗰啲 friend 咧嘅 friend 咧就会周围 forward 出去，于是乎通街都系啲员工。咁理论上，其实我攞住嗰个员工优惠号码去买嘢嘅时候咧，其实我算唔算呃佢咧？因为其实我系唔识嗰个员工嘅，佢嗰个员工优惠码一系就俾自己，一系就俾直系亲属嘅啫嘛。理论上好似讲到咁噶嘛。咁你攞咗呢个嚟买嘢，咁你算唔算系即系呃人钱咧？咁样，如果呢啲都算嘅话。咁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曾经试过不实咁样咧去买呢啲嘢啦，攞到呢个优惠嘅、哦。咁其他嗰啲咧，即系譬如话，喂，我识人啊，可以买到咩平飞啊，免费嘅呃有呃食嗰啲优惠咧。咁我哋以后都算唔算系属于咧，即系落不实咁样咧，就使用咗佢呢啲咁样嘅优惠啊？我哋会唔会都属于呢个骗子咧？嗱，所以当我睇呢单新闻嘅时候咧。我都唔夠膽即刻企喺道德高地度啊！有好多人都會即係調翻轉質疑咧，就話其實嗰個消費者佢算唔算都係受害人嚟嘅咧？因為佢都真金白銀俾咗錢嘅，佢鬼知你嗰個所謂優惠嘅渠道，佢唔知道你係咪偷下拐騙嘅嘛？可能你真係員工有飛賣出嚟咧，咁所以咧嗱，你而家可以問一問自己，如果你譴責呢、這、一個即係嚇大陸網友話佢傻啊、蠢啊、話佢貪字得個貧嘅時候咧，你問一問自己啦。如果有一日你隔離個同事同你講話，喂，佢开有内部渠道买到平机票，原价1000，特价800，你会唔会质疑自己、质问自己？我唔应该攞呢啲优惠嘅，因为呢啲优惠来路不明，我唔要。嗱，你讲唔讲得出？如果你讲唔出嘅话，咁你就要考虑下，究竟咧，即系究竟呢个航空公司佢系咪太严啦？又或者就算你真系做得出食佢呢一个平机票嘅优惠嘅话，你有啲有个心理准备啊？原来你都系共犯嚟噶。风头火势，咁我呢个拍档咧就好少会跌入呢个陷阱嘅，因为佢只有买贵，绝冇买平，贵正佢就啱使噶啦，佢应该唔会跌入平机票呢个陷阱。我哋有请黄耀祖。 唔系噶，我系一个好精明嘅消费者嚟噶，买嘢咧梗系要隔下价，睇边一度平我先至买啦。咁我谂唔会跌落去啩。我讲完呢句系咪好冇说服力？ 咁你会唔会质疑啊？点解我咁平嘅咧？喂，我系咪喺唔啱嘅手段里边攞到呢咁平价嘅优惠咧？ 我会话搵一啲咧，即系大型啲，系人都识嘅网页，其实佢哋一样会做减价嘅。如果你去到一啲咧，头先咩 Captain Cool 啊 ，Captain Cool 呢啲冇人识佢嘅话咧，真系尤其是网上购物啊，要更加小心啊！其实唔止系网上购物噶，就算你唔舒服要睇医生都一定要小心小心啊！吓，讲紧嘅系乜嘢咧？就系琴日咧，就是、警方嘅一个行动啊，捉咗一啲无良嘅健康产品销售公司，涉嫌咧就系、是、向一啲患有重病嘅市民，话就话提供免费身体检查，跟住咧就话，咦，你有病、啊，你有病就点啊？唔使惊，我有啲药啊，好劲噶，食咗之后咧就会好翻噶啦，咁样。跟住當然嗰啲就係假藥嚟㗎啦，疑似嘅假藥啦。而家咧已經有兩位嘅朋友咧就係俾警方咧就拉咗㗎啦。件事件係點嘅咧？哇，其實成件事都真係要大家小心小心啊嚇！尤其是如果你身邊有一啲嘅朋友佢患緊一啲重病嘅，可能有陣時都會諗啊，會唔會有一啲嘅另類治療可以幫到嘅話咧，就容易跌落呢一啲人嘅消費陷阱度啦。嗱，首先係咁樣嘅，喺今年嘅1月至到4月期間啦，就有喺油麻地彌敦。有一啲嘅商业大厦咪成栋都睇医生嗰啲地方嘅，有一啲嘅不良嘅商人咧就喺嗰度开咗个铺头，就话咧自己系一啲健康产品嘅销售公司，仲话可以免费提供一啲身体嘅检查。当职员咧用仪器同嗰啲朋友咧检查完之后咧，首先有啲咧就将佢嘅病情就话，咦，因为有啲系本身有病嘅，其中一位女士咧佢系有乳癌嘅情况嘅，咁啊当事人啦吓就被啊。 宣布就係話，哇！你個乳癌嘅情況惡化咗，而且仲可能有其他嘅疾病添。跟住咧就誇大自己有幾勁啦，就話嗱，你個病就越嚟越嚴重啦。但我嘅保健藥丸嘅功效咧好掂㗎，嗱你買啦，萬零蚊一樽嘅啫，一個月就要萬零蚊咁樣啦。呢啲係保健藥丸嚟嘅，仲聲稱啊話你食咗三個月之後咧，病情就可以改善，甚至話会好翻咁话，咁啊有三名嘅事主咧就信以为真啦，总共咧就俾咗成八十几万啊，就呢一间嘅呃人嘅公司啊吓，后屘咧佢哋就系发觉咦食咗几个月之后，好似个病情冇乜进展，跟住咧就揾其他嘅诊所啦、医院啊做身体检查嘅时候咧，先至发现啦，咦原来食咗嘅呢啲药对身体嘅病情咧系冇好到嘅，甚至乎好似咧有一位嘅朋友咧更加系呃佢嘅。因为佢根本就冇病，所以咧佢食呢啲药吓，根本就更加唔会有功效啦咁样。所以咧呢件事咧，而家警方咧已经系拉住两名涉案嘅女子噶啦吓。阿周睇到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好嬲噶。嬲嘅原因系乜嘢呢？有阵时咧，如果一位病人佢已经冇乜希望啦，讲真，你俾个假嘅希望佢，其实你呃佢，损害佢，伤害佢嘅心灵已经好衰噶啦。如果佢真系信咗你嘅话，延迟咗治疗嘅时间，大家利是佢个身体出咗啲咩状况嘅话，其实真系冇人可以孭到呢一只锅噶，系咪？同埋佢今次仲特别揾咗就系嗰啲嘅医疗中心林立嘅成栋大厦嗰度咧，就去开呢一啲嘅销售公司嘅铺头啊，仲话自己买嘅咧就系一啲健康嘅食品咁样。呢几年咧真系多咗好多人咧想寻求一啲另类治疗噶。嗱，我唔系话另类治疗唔一定唔得啊吓，可以都可以好得翻，我哋都有唔同嘅例子啦，系咪？但我会有个少少嘅建议，当呢一啲嘅人咧已经去到呢啲医疗中心嗰度啊，即系成栋大厦都系咁样咧，大家成会有咗信心嘅保证噶。喂，成栋都系医生嚟噶嘛，佢喺嗰度开一个咁样嘅销售公司卖健康产品，应该都信得过啊。但其实真系唔系一定信得过噶，今次就一个好嘅例子啦。如果你要寻求一个另类治疗嘅话咧，俾个少少嘅提议啊。不如唔好自己一个人去，尤其是如果要俾好多钱嘅话咧，隔篱有一个朋友帮你一齐做定啲 research 啊、资料搜集啊，问多几个人嘅意见嘅话咧，先至选择去点样治疗嘅话，我哋话 second opinion 啊嘛，永远揾多一个别人嘅意见，揾多个医生去睇嘅话咧，对你身体嘅情况永远系最有保障噶。风头火势同类型嘅呢啲情况咧，想呃我呢位拍档钱咧，就一定冇可能啊！好简单嘅啫，佢凡事咧，佢都会问好多人意见噶，真噶呢个系赞美嚟噶，我唔系话佢烦，佢真系会问下啊呢度系点咧，啊嗰度系点咧？其实有阵时问清楚咗，起码自己唔会损失啊嘛，呢一个好紧要噶。啊，不如下次你有咩，你问埋佢啊，佢系桂花田啊。 真系又问多两句有咩问题啫？我认真嘅，有时咧有啲叫做前线嗰啲叫做 sales 服务员咧，佢哋喺不停咁 sell 嗰啲产品，但系跟住当佢哋话，诶、哎、我都有买嘅时候，我话咁你用完之后嗰个感觉点啊？跟住就睇到佢哋，原来佢系好认识个产品，不停 sell， 但系用落系点，佢系真系唔系好知道嘅。问多两句啊，问多两句，其实对自己都有益处嘅。早几日咧睇中医啊，医师咧就把一把我个脉咧就话啦，呢个姐姐你咧睡眠质素唔系太好。我话唔系，我咧好快瞓得着噶啦，仲一觉就瞓到大天光添。阿医师就话啦，你应该咧就系浅睡，冇熟睡到啊，所以咧由我就算你一觉瞓到大天光咧，瞓醒都会觉得唔系好精神啦，瞓极都唔够咁嘅样啊。又真系瞓极咧，都真系好似唔系好够。阿医师就话啦，如果你可以每日咧瞓个晏觉，咁就会令到你嘅身体回复得快啲噶啦。瞓个晏觉对于香港人嚟讲咧，真系一啲好奢侈、好奢侈嘅事。如果翻工冇时间咁样，其实喺 lunch 之后咧。伏喺张台度瞓一阵，身体对身体咧都会好啲噶。啊，唔知大家有冇每日睡一睡好过做完睡咧？嗱，喺日本福冈市咧，政府啊佢宣布啦。 提倡職場午睡，他們還會跟床上用品公司合作開展一個名為 PowerNet 的計劃。為什麼呢？就是他說希望建議就當地的企業準備一些合適的環境工作地方，同埋咧可以嘅话咧就一啲宁静啦、温度舒适啦、光线柔和啦，有啲好听嘅音乐啦，咁就最好啦。俾呢个地方做咩啊？系可以俾员工每日可以小睡一刻。咁佢就话啦，咁瞓几耐啊？15至20分钟就好啦，多又唔得，少又唔够。啊，你估大家嘅反应点咧？每人每日俾佢瞓15至20分钟，哇！佢哋仲得点样嘅吓？咁点知佢有冇啲一瞓呢又唔起身啊，赖床嗰啲人噶嗱，有老板系真系有咁谂唔出奇啊，但系唔试又唔知得唔得咧，系咪嗱？因为咧美国有大学研究就话啦，每日咧瞓一个钟头觉咧，嘅话咧可以令到你嘅大脑系啊，令到你嘅大脑年轻5年啊，而冇瞓得咪即系而冇眼觉瞓得嗰啲格打工仔咧，佢话记忆力啦同埋呢个认知能力咧都表现会较差嘅。咁啊嗱，小休之后咧，除咗唔会令人懒散之外咧，仲会恢复精神啦，提高工作效率啦，仲会减少工作压力。其实好似有利多于弊喎。啊，头先咪话咧，政府同即系当地政府啦，啊咪同床上用品公司合作嘅，系啊，佢哋咧派发咗10000张咧连帽嘅毛毡俾一啲企业嘅员工，哇，几唔窝心啊！个个揽住一张连帽，因为即系笠住个头冇咁冻啊嘛，系咪？咁有张毛毡喺度咧，系仆喺度瞓觉或者系一个舒适嘅地方瞓觉。佢真系咧，每个员工瞓完之后咧醒嚟咧，系真系嘅。一来佢个心话，哎呀，好似咧偷懒咗一阵，咁所以咧一醒翻就积极翻去做嘢啦。咁啊，希望咧，即系多啲公司会实行呢个叫做咧，俾员工午睡啦。唔知香港有冇公司有时间俾大家午睡？你不妨同我哋分享一下。记住对自己好啲，每日眠一眠15至20分钟就可以噶啦。 系啊，冇错，大家都听到个日文啦。Can't sleep, can't eat, I'm sick。好少个成只 成只成只歌，你嘅主题曲咯。 我琴晚真啊，琴晚真系喎。 但你瞓到噶嘛？ 但我半夜醒咗，系啊。我哋讲翻先呢只歌。 唔系因为你琴日晏昼瞓得太多。 系啊系，应该系啊。安室奈美惠啊 ，Can't sleep, can't eat, I'm sick 啊，真系食唔到瞓唔到咧。我病咗啊，但系佢咁开心嘅真系。 你嘅主 题 曲啊。 系啊，真系可以呼应下你啊嘛。嗱，但系如果你发觉你个僆仔咧又食唔到啦，又瞓唔到啦，佢咪病咗？ 系，因为佢好多精力啊。 系啊，有电无处放。 咁啊，有个机会俾大家啦吓，今日礼拜四啦，我哋十二点之后咧就会有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 唔 系 未 去 过啊？今次有啲香港嘅地方，我谂你应该去过嘅， 系啊， 就是一啲咧放电嘅乐园啊，可唔可以咁样讲？ 系啊，可以叫放电乐园。嗱，因为点解咧？好多嗰啲家长咧，中意去旅行嘅时候咧，就特登揾嘅啊，日本、台湾有冇啲咩放电啊、亲子乐园啊、餐厅啊，诸如此类嗰啲嘢。 今朝陈芳小白都有讲过， 啱啱去完台 湾 都揾到个。 系啦，咁但系嗱，有阵时我哋唔使飞咁远啦，环顾你嘅四周，其实香港地咧有好多地方咧，可以俾你个僆仔咧尽情发泄放电嘅，特别系好多嗰啲商场里边。 系 啊，有嗰啲 每一个区嘅商场都总有一间呢啲嘅咩，俾小朋友放电 嘅乐园。唔系啊，你旧式商场真系冇噶啦， 因为大地方 是是啊，佢舊式商場咧，真係就係得啲飲飲食食啫嘛。咁你有冇去過一啲咧？裏邊有埋而家最興嗰啲叫做咩、playroom 啊？又或者有啲好大嘅地方咧，俾你啲細路走嚟走去啊，又俾錢又得，免費又得嘅。係係啦，如果你。 如果有嘅话呢咁欢迎大家可以打1872388俾我哋啦。另外网上呢摆咗个 post 喺度。 冇 错。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嘅。 係呀话俾大家听其实香港都有地方呢可能俾你个小朋友放一放肆啊。 放代表面前进行民调抽样。后日进行唯一一场电视政见发表会。下星期一至下星期五进行民调。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对台售武，涉及总值$200亿军备，包括坦克、反坦克和防空武器。白宫已经非正式知会国会。报道话，一直以来美国都是台湾的主要军备供应商，台湾亦希望更新现有从美国购买的坦克。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华仍未掌握有关消息，在未获充分确认前不方便讨论。高石泰又谈到近期台美高层往来频繁，他说非常欢迎台美的交往层级得到具体提升，通过常态定期交流，针对各项议题广泛交流沟通，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误判误解。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端午节天气酷热，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65点，升69点，成交金额2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0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30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6跌4毫，中国铁塔1.92跌7仙，盈富基金27.45升5仙，友邦保险74.4升咗6.5，建设银行6.16升1仙，中国平安85.3升2毫。港交所252.8升4蚊，工商银行5.57冇升跌。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9.948，瑞士法郎7.887，澳元5.467，加元5.846，新西兰元5.201，欧元8.8057。每百日元兑港元7.24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178。日经平均指数报20832点，升56点。港金现价报12430蚊，跌3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0.7美元，卖出1331.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去翻元朗咧，近住兆康港铁站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学园街。去尖沙咀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就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返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山道。坚尼地道去返皇后大道东，近住赛马会公园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宝云径。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返九龙，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豪景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尾窟、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依台节目有好多种，周末有情人系边种？ 系一种龙舟之情，因为我斯芬同埋崔杰彤希望用笑声为所有喺男女关系呢一个苦海之中嘅听众提供动力，不断向前撑，直至去到幸福嘅彼岸。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咋，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我个同事 Wallace 真系一个穷忙族长嚟嘅，一日到黑咧就忙住要做检查。 嗱，起重机咧最少每12个月咧做一次彻底嘅检查，其他吊索用具每6个月做一次先得噶。 佢呢个穷忙族长系真系好忙噶，乜嘢证书佢都走去考噶。 操作呢啲起重机一定要接受训练同埋持有有效证书先得噶嘛。 穷忙就好过有伤亡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吊运安全咪轻事，做足检查好容易。我系 Wallace 曹振豪。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32度气温，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又升一度啊！ 系啊，热啦啦啊！ 系啊，嗱，上我哋 Facebook 咧就会见到我哋有个 post 咧，就问下大家知唔知道我哋全港18区有咩好地方咧？嗰啲商场里边可能有好多嗰啲咩 playroom 啊，有啲游乐场，即系有游乐场嗰啲商场里边。 因为佢哋有啲系用亲子做主题噶嘛，就变咗咧有阵时爸爸妈妈咧就觉得小朋友要放电，咁亦都有一啲嘅设施可以俾啲小朋友玩到嘅话咧， 系啦， 呢啲都系佢哋嘅哇正啊咁样。 系啊，大家都可以即系一阵就喺面书留言啦，或者打电话同我哋一齐倾下嘅吓。 好，系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吓，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 好嘅推介同我哋讲啊，好啊，呢单新闻我要讲嘅，但我首先好希望咧，我两位嘅拍档咧，千祈唔好对号入座， 唔好真系度身订做， 唔系讲你哋 度身订做添啊，人话 我度身订做，我自己又见到啊，我 自己入， 我觉得系过几关噶啦，已经超过一半， 超过一半你中嘅， 中啊中啊， 咁你有冇谂过我哋嘅感受啊？ 冇啊，冇 嘅，冇嘅。所以你就真係嗰啲非常同事咯。 佢個人感受就唔會係呢啲啦，係咪？ 唔係呢啲好難怪嘅，其實你一路數落嚟，你就發覺你都又好有苦衷。 等你可以嘗試幫佢辯護下。 你自己咧，你兩個自己唔使度啊。 第一， 我有度嘅。 阿祖又冇位喺度嘅。佢有我同我都系我同我哋 share 嘅。 同事唔系一定要讲紧喺你张台隔篱噶。佢同你做呢三个钟头节目，我哋真系同事，我到你三个钟，同事都系衰噶，系咪先？ 哇！你睇下，净系呢一啲，我睇你衰边一样先啦。嗱， 亢奋啊， 系啊， 亢奋啊， 讲紧系乜嘢咧？就系话咧，有一个嘅组织啦，就做咗一个同求职平台就做咗一个嘅调查嘅，就话咧，究竟啊，你会唔会喺工作嘅环境里面咧，都会遇到一啲非常同事？咩为之非常同事咧？即系难顶嘅嘢， 系 即系跟住咧，有九成嘅受访者都话有。非常同事，间间公司都有 嘛，系 哇，其实 正常啫。 特别嘅情况咯，即系佢有少少嘅解说嘅，佢就话呢啲 爱给特别的你啫，都系 系啦。呢啲嘅非常同事咧，佢话即系嬲佢啊，佢 又嬲 唔落，唔系佢唔知啊，最惨系 唔系嬲唔落咩？ 嬲得落噶，你谂呢啲嬲得落噶？佢话佢嘅话又唔好意思，嗱呢啲嘅非常行为，暂时咧就得到最高分，即系最难顶嘅行为咧就系。不雅的卫生情况，例如有 唔 空泛的 不空泛 有例子的、 啊、 身体臭， 身体臭， 有头皮， 是 尾指甲特别长， 是 仲会撩鼻屎的， 是 这一些呢都是一些不雅的卫生情况，甚至乎有一个的例子，试过在个公事包里面有只曱甴爬了出来， 不是吗？ 他带埋屋企的小强翻工，你又 宠物嚟嘅咧， 佢超越咗我、啊， 你起码冇带， 唔系咯，我袋而家打开，你最多系揾到即系 有蚊帐咯， 唔系有残留的各式各样的用品，可能是旧年的一些嘢啦，即系最多系 酸梳味啊嗰啲咁样系咪？ 系啦，最多系呢啲啫嘛，佢有只曱甴，佢赢咗我真系。 系啦， 咁你可想而知佢屋企系点噶啦？ 我好似同我同事同我 friend 一齐去睇表演嘅时候咧，佢唔记得带披肩，好冻啊嘛。 系， 咁我平时有好多件衫嘅，但系隔篱有老婆啦，俾一件衫佢啦。跟住同我话：你等等先，我再擦一擦。嗱，我你好彩，我有一件保证未着过，长期摆我袋度嘅一件跑步背心，未着过噶。你唔介意嘅话，你可以笠住做颈嗰度做颈巾嘅。跟住望住我，又唔好意思，佢话。如果我山穷水尽真系顶唔顺手，我一定会问佢借咁样。 嗱，你已经讲咗未着过啦， 我保证未着过， 长 期包喺袋度， 袋底嗰度 系 啦， 同埋打波啊、跑步嗰啲衫咧，就算你洗完之后咧，硬系会有多一阵除响度噶， 就系属于主人嘅味道咯。 系啦， 佢明话佢冇着过嘅， 系咪即系呢一轮都冇着过？ 呢轮入边唔知摆咗几耐，佢根本入边有碗酸叔汤喺入边。 但系点解 酸叔汤个 friend？ 即系你唔会觉得呢啲系一种关心同埋体贴嘅做法嚟噶？ 我一啲都唔觉得咯， 但 系 我 觉 得 你 唔中呢一度嘅，即系你唔中嘅，因为都去到即系咁唔卫生嘅情况咧， 留指甲、撩鼻呢啲，我通常会匿埋，唔会俾你睇到噶嘛。 系啦， 又真系又真系冇见过嘅。 系当你好 friend 先会俾你睇嘅啫，知唔知啊？ 好，咁即系第二噶，大家有冇中啊？ 你唔好学校长咁讲嘢啊！当你 friend， 当你家人，我 先俾 你 文屁啊嘛，系校长啊嘛。 嗱，第二个咧就系叫做公司住家化。 呢个好多人都有。 意思咧就即系有啲嘢你理应喺屋企入边收埋做嘅，但 系 点解你要喺公司嗰度做俾我哋睇咧？例如剪指甲， 哦， 折暗疮。核头、 敷马屎， 系啦，仲会食一啲咧好重口味嘅食物，即系未必系个个都中意嗰阵气味嘅，但系就会留喺公司度食嘅咁样。 咁但系如果将自己张办公台摆家庭照，用公司嘅电话打家庭电话。嘘寒问暖，喂，你食咗饭未啊？而家你晏昼咁嗰啲算唔算公司化？ 我觉得呢一个系合理嘅公司化咯， 系啊， 系咯， 因为有啲人咧会将 你嚟嘅头先嗰个系 我咩啊？ 我知啊，所以咪话合理咯。 我用我个自己手提电话打电话啫嘛， 梗唔系啦， 但你要我哋听， 你成日都用公司台头电话打， 梗唔系啦，你用公司台头嘅嘢食嘅。 同埋我见到你张台上面你贴晒嗰啲婚纱相啊、仔女相 啊，阿田冇啊， 梗有啦， 有咩？ 佢台面上面啊， 落落喺度啊。 卡唔紧要嘅，睇唔到噶嘛。 好彩我少上 office。 系啊，公司住家化其实真系两睇 嘅。其实我觉得公司住家化咧，有啲同即系就系一啲同即系有啲同事啊，或者有啲朋友，我见到有啲我啲朋友嘅同事咧，啊佢都真系咧将自己嗰张台头咧。 搞到咧，真系咧，你又觉得咦，好宾至如归， 系噶，睡房 系 啊，全部粉红色啊！我哋有个同事好中意粉红色 Hello Kitty 系列咧，你见佢台面咧，搵唔到一个非粉红嘅东西。 但系我觉得呢一啲系可以嘅，但系如果咧，即系讲 紧美化咗自己台啫， 即系佢会觉得，即系你美化 骚扰到人啫，因 为即系譬如佢头先佢有啲例子系例如剪指甲，喂，我喺我个位度剪啫，个位我个，即系但系呢一啲咧，我一定唔会忍噶，我一定会出声。你唔系喺度剪指甲吧？话即系我会拔咗 去 噶。 洗手间咯，系咪先？ 你真系觉得 系 公司个洗手间度剪指甲系合理嘅？ 唔系，即系话佢 洗手间佢攞影匿咗去。 但呢啲嘢你已经喺屋企做噶嘛？ 咁我去厕所咧？ 咁去厕所唔系净系喺屋企做嘅，呢个真系唔一样 的。你又别致啲，你唔可以咁样嘅。 剪指甲我匿埋公司厕所都唔得。我骚扰到边个？ 喂，咁咪我会话，咁你有冇 骚扰到边个？ 你有冇将你残留嗰啲指甲碎你周围啊？你有冇清理得好先？ 我摆喺厕所里边个马桶嗰度嘅，剪剪剪冲咗。 你系咪真系梳完五只手指都掟 咁你话我听啦，譬如可能你今日要见客，哎呀唔记得咗未剪指甲，今日要见客唔记得剪指甲。匿埋喺厕所过厕格， 系啦，咁系咪觉得真系好衰格？ 得啦啩， 闻到鸡鸭， 嗱 ，OK 啦， 嗱，唔系真系咁，咁样咧就可以嘅，即系话譬如求其之 话， 去厕所系啱数咯。如果你真系必剪无言啦吓，即系话 嗱，擦鞋得唔得？喺公司度。不过我都擦鞋噶， 你讲边个擦鞋先？ 真嗰只擦鞋啊！ 如果佢真系咁有诚意，戴晒所有啲鞋膏啊，擦啊，即系鞋擦嗰啲咧，我觉得嗰啲 OK。 系 啊， okay, okay, 但系真系唔系几啱，但系即系将屋企嘢摆喺公司 睡衣啦，又揽枕啦， 咪真系唔得咯。 好多人都系咁噶，其实我反而觉得公司住家化咧，如果唔系嗰啲 有归属感 系嘛，系啦，唔系影响到人哋嗰啲咧。其实真的有归属感啊！ 我觉得呢个对我不是最大影响，反而第三位嗰个咧，其实佢哋同分嘅，系啦，你可以话系分享咗个亚军嘅。我觉得呢一个咧，我哋三个都中嘅，都 系 属于非常同事嘅难顶行为嚟嘅。简单嚟讲两个字，燥底。 我唔系，我系燥面。 系啊，燥出底，燥 到面啊， 系 啊，冲出国际啊， 好燥底咩？你觉得自己好燥底咩？ 我容易噶，即系我做嘢嗰阵时，因为我个样好认真啊，我平时笑啊嘛，我成日都会，即系我第一次开。会咧，我成日都会讲噶。嗱，一阵间我个样好认真，唔代表我嬲，但系只不过系我好认真地讨论紧嗰件事嘅啫。 系啊，佢都系戏子嚟噶嘛，所以咧我有个认真样咯。 系啊，认真冇， 唔系啊，就我平时笑嗰个先至系戏子啊。当我好恶嗰阵时咧，因为话点样为之燥底咧，就即系话咧，有阵时忍唔住喺公司会发脾气嘅，会闹人嘅，可能甚至喺闹人嘅说话里面咧，又牵涉到有粗口喺入边度嘅咁样。呢一啲咧就成为咗啊，同分 嘅 第二位， 都有嘅，我都有。系咯，偶然咯， 唔系你而家少咗啦， 少咗啦， 系啦， 哇，更年期过咗啦， 年少气盛， 年轻 嘅 碰着岁，亦能像威化般光翠。 我哋唔使睇呢个天文台天气，净系睇直播室天气得噶啦。 系啊，你自己咧？ 我几时？你几时叫我发过脾气啊？ 你有同老细咯？ 我同你咯。 又要叫 Alex 讲多次你个经历，你梗系俾我大咗套啦， 唔系喎，我觉得阿天你系第四样喎。 系咩啊？ 妄想被迫害， 冇错。我觉得你成日系有妄想被迫害噶，我成日都会话，使唔使咁样谂啊？喂，你系咪真系谂得太多啊？嗱， 我哋公司 我哋三个倾偈，我都会同阿天真系有兜兜面咁讲过啊。 我哋都有话过佢啊。 你梗系啦， 系啊， 系啊。 我你知我人生里边咧，到今时今日咧，我已经起码识咗有几个咧，都系女同事嚟嘅。 系， 我全部都系要用。呢个称呼话嗰句，哇！你有被妄想迫害症噶， 系 真系， 即系会将嗰件事明明小小事，佢会谂到好惨、好悲凄，俾人哋就嚟拱落火坑。 唔系，但系咧，你知唔知嗰啲人咧？ 我边有咁好想象力啊？ 佢好啲嘅，佢未咁严重。 你咪讲另一个啊？你误会咗。 唔系，我话你，即系我讲紧我哋三个啫，我冇攞其他嚟比较。 佢唔算好严重噶啦，对比起嚟咧，因为咧有个特征系咩咧？我发觉咧。嗰啲人係樂在其中嘅，你知唔知啊？我認識嘅嗰啲人咧，佢嗰啲口頭成日講咩？佢就話：，唉，咁肯定炒我先啦！我呢啲人都冇人用噶啦，一定係 零秒就拍咗去做 big 嘅主角嗰個位。 係啦，我由讀書嘅時候我已經識呢啲人嘅，跟住我每次嗰陣時候讀緊書啫喎，可能佢已經話。唉，一定是肥我啦，冇啊！ 即系可能老师行埋嚟，我今日有三个同学唔合格，咁嗰个咧就会吓，啊，一定系。 又或者咩俾人针对，之前到出嚟做嘢咧，全部都系噶，实系我呢冇份啦，唉，我呢啲冇用噶啦，唉，惨下我咁样。讲得多咧，你知唔知啊？原来你发觉咧，你无论点劝佢都咧，佢一定要咁讲，因为咧，你越讲越开心噶。 唔系啊，佢会唔会中意人俾人哋安慰嗰个感觉？ 其中一种系嘅， 即系佢讲完之后咧，实有人话：，哎，唔系嘅，唔系嘅，你唔系咁样。 唔系，同埋仲有一种咧，觉得自己系受到重要啊，即系一种特别嘅人物啊。即系譬如你，如果你用而家嗰个讲法，佢话。 唉，逃犯条例一定拉我，拉硬我，我一定第一个被人拉。嗱，咁你表面系啦，你表面上咧，你好似觉得啊，你唔好，你唔觉得佢好悲观，你唔觉得佢好悲观？但系你谂深一层咧，其实佢系将自己摆喺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嗰度，好似我呢啲一定系最出位啦，或者最口臭啦，或者我最唔识捞啦， 公司要整要炒嘅第一个， 冇错。哇， 你知唔知？ 听到火啊！其实咧，你开始发觉，得够啦，明啦，唉，又嚟呢啲就。 咁你又真系冇咁重要， 系啦， 即系我系会咁讲嘅，你又唔使谂咁多咁样嘅。 佢会驳翻你噶，唔系噶，祖你唔明噶啦。 系啊，呢句都系好经典嘅金句嚟噶。 有苦自己知啦，咁样跟住又嚟噶啦。我呢个我会难顶啲， 呢个你觉得 即系嗰啲咩污糟邋遢啊、撩鼻屎啊、剪指甲咧，我全部 啊嘛。 唔系我呢啲觉得系即系过眼云烟啊。 佢唔理个人卫生嘅有佢啦。 少少啊，但系呢啲好难顶。 肯定倒出嚟，唔系讲紧个人卫生咧，你个袋倒出嚟，肯定好多饼干碎。 唔系啊，因为咧网上被迫害咧，都系属于。个人卫生的心理卫生不正常 嘛。咁、如果你咁讲咧，嗱，你系第四位，你觉得有啲影响你大嘅。第八位对于我嚟讲咧，我系有少少怕同呢类人嘅呢类嘅朋友合作嘅。 有第八类系咩啊？ 方失失。 方失失 咩都成日都唉，船头惊鬼，船尾惊贼，都未开始，明明已经 brief 好晒，倾好晒，你又惊啊？即系嗰件事嗱，因为佢惊啊嘛。 第八位咁 我又我又要唔可以做一个好衰嘅人，我即系佢，你已经见佢好惊啦，好慌张咯。 跟住 你仲话佢，或者 你 好认真同佢讲嘅话咧，佢就会更加慌张啊嘛。 跟住就变咗网上比较，网上比较 系啦。咁即系我又要 相同一齐行。 其实你四五六七八咧。唔系四五六七八，好似系捞埋嘅， 系 因为咧， 我就唔想讲，因为我哋三个都中， 系啊，你由被迫害网上一路杀落去咧，亢奋啦、灰爆啦、编辑啦、方失失咧，你发唔发觉好似系亲戚朋友嚟噶？ 系啊，有啲 佢哋系互相有因果关系嘅， 都会 噶，即系睇你中边犯系咪啊？ 唔系啊，你中一犯就会中埋第二犯噶啦， 因为你被网上迫害，你就会咧灰爆， 系啦。 咁当你灰爆嚟劝你嘅时候，你唔听，你就属于编辑， 系啦。 因为你有呢种性格咧，成日都方失失嘅。 放失失咗之后咁点算咧？你唔系唯有亢奋咩？系啦，填补咗嗰个空缺佢咁样咯。 唔系头先佢话有呢个妄想被加害嘅，佢话其实好乐在其中。 乐在其中啊，亢奋咯， 亢奋咯。 可能系啊，偏放失失咁，我又冇噶。 系啊，佢哋太蛇龟嘅话咧，我觉得嗰样嘢系会减慢咗进度。你知我要求个进度，我对于呢方面好严谨噶嘛。我系总监嚟噶嘛，我最唔中意人哋跟唔到 schedule。你又惊你又惊咩？ 咩事发生 嘅？好声好气咁同佢讲，你惊乜嘢啊？ 方失失 唔使惊， 可唔可以用一个正面去理解佢呢种特质咧？ 即系太小心， 即系系啦，谨慎。其实一个公司里边需要有啲谨 慎， 系咪？ 需要惊噶。 我哋咁话，佢既然谨慎，佢即系话有一套方案啊嘛。但系方失失嗰啲话，死都唔知点算啊！要应该会点啊？谨 慎嘅人，如果你咧谂咗个 plan A 嘅话咧，可能你会谂埋 plan B、plan C、plan D， 就以备不时之需。方失失嘅人咧，就系个 plan A 都未出事，死啦咁点算啊？咁样，但系其实我哋有 plan D 嘅。可能佢表现得唔好啊。其实我想话俾你听，plan A 如果出事嘅话，我哋会唔会有 plan B 咧？ 嗱，因为我见过有一个人系咁嘅，发生咗个意外，即系譬如咧，我揸住把铰剪啦。我要我唔会啊！ 你小心啊！ 唔系电台嘅人嚟噶，你哋唔好对号入座啦。 你哋对号入座啫嘛。 你对号你问啊，即系我要将把铰剪咧交俾阿田嘅咁样。其实只不过将把铰剪交俾佢啫嘛。咁阿田接得唔实跌咗，佢就惊点算啊？点算啊？点算？我话咁执翻嚟等我。即系其实嗰件事系咁小事啫嘛。但系佢喺嗰个位就已经惊恐症咁样咁。就會死好多細胞。 其實 長期崩緊 咧，其實佢都好辛苦嘅。 係啊，所以你又唔可以怪佢啊，最慘係。 係啊， 但你又真係會。诶，放松啲，所以我觉得咧咁多样嘢都系夹埋咧，放松啲系咪一个适合嘅字叫？ 系啦，所以未要真系五岁。 但我觉得跟住要讲呢个，即一般打扮。 嗰五十肩，我估你实会辣落去噶啦。 我梗系唔系讲佢啦。 你讲紧咪着你屎？ 都唔系，我都系谂 背心， 系咯，我系讲咗好耐。 唔系咯， 唔系，非一般打扮其实有阵时都好事嚟噶。 例如人哋都冇话你非一般打扮，喺你背后讲你唔知啫嘛。 唔系，我哋呢啲叫做普通打扮啊。 你唔系 噶， 非一般打扮，你唔发觉有得两个极端嘅啫咩？ 即系 一系就超 B 嗰啲。 就是好潮，好癫嘅。 阿超阿飞镖，超镖嗰啲系靓噶嘛？ 冇话唔靓啊，飞一般啊嘛。 阿超镖又未算好飞一般， 都唔系噶。佢有时都 喂，佢打扮咗翻工啫， 打扮咗咯，咪对我哋咁啊飞。 但对于我嚟讲，飞一般系咩位置？飞 啲啊，五十肩算唔算？唔算， 五十肩都未算，即系有啲讨厌啫。嗰啲系，即系你男士你着条裙翻工嗰啲，咁我先至会 咁好少可嘅。但系有啲人咧，佢全身着到黑蒙蒙送殡咁样翻嚟咧，可能嗰一日。 可能佢嘅工种需要咧， 佢冇需要咯，可能佢 着黑色噶， 系啊， 唔系喎，好多人都中意着黑色噶喎， 佢黑得嚟，你见到佢咧左搭右搭咗咧，好似有几个胶袋喺个身度嗰啲啦，系咪先？咁嗰啲非一般啊嘛，但系我中意有啲非一般嘅打扮嘅，喂，真系有啲赏心悦目。 啊！ 你喺公司见到，就算佢系属于非一般骑呢，你都觉得哇，都几有特别啊！ 例如咧， 冇有啲生气咯。 哦， 你觉得好啲噶？ 系因为、哦、原来咁都可以着得噶，咁样你有咁谂法系嘛？ 好惊啊！即刻咧喺度检查下自己今日着咗咩衫翻工先啦。 你都尚算 OK 嘅， 尚算 OK 咋？咁如果我尚算 OK， 你自己系咩啊？ 我系。我系 OK 啦， 好在佢里面冇讲突然唱歌啊，中意讲烂 get 呢啲啦， 嗰啲唔入流啊，十二名都入唔到啊， 咁所以我哋 OK 嘅咯。 不舍伤心，伤心怎将你抱起？不舍开心，流泪给你欢喜，以为这样定会升起，会令奇迹。你差点为什么呼吸都忘记，也不舍弃。装饰的鲜花一般都不会结果，幽黑的躯体仍能给你生火，我用神余力气抚摸，诚实地转身擦过。将生命承担不起的难过，帮手给我。也许相恋这条路，挤逼的怀抱，不够让我高攀进内在，摔倒踏上分手这条路，才令我突然看到你的天。就只有我流泪，不可跳舞。相识的鲜花一般都不会结果，幽黑的躯体。能给你生活，我用神余力气抚摸，证实你转身擦过，将生命承担不起的难过，放手给我。也许相恋这条路，挤迫的怀抱，不够让我高攀进内在。这条路，才令我突然看到你的天空宇宙，只够我流泪，不可跳舞。 系啦，非打不可啊！而家你真系要1872388啦。 系啊，打电话嚟咧，去讲下香港啊，究竟有啲咩地方可以俾小朋友放电嘅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上水屠房今早恢复运作，亦会实行新的日日清措施。鲜肉大联盟理事凌伟业表示，虽然日日清实行上有困难，但面对严峻情况愿意配合。 林伟业又话向政府提出一系列诉求，包括若果日后再次发现有猪只感染非洲猪瘟，当局不应该再全面扑杀猪只和封锁屠场，以及希望政府协调代理行和内地政府保持足够活猪供应量，同时希望每星期能够和猪肉买手代理行和政府举行定期会议，沟通日日清的进展和活猪供应量。另外业又指今日供港的内地猪大约1000只，大约占平日的1/4，预计今日本地和内地猪数量合计不够2000只，相信市场上猪肉零售价有波动。高级入境事务主任梁振刚为已婚同性伴侣申请公务员配偶福利和合并报税被拒后，上诉至终审法院。终审法院今日一致判决终极上诉得席。梁振刚和英籍同性伴侣2014年在新西兰结婚，他不满伴侣未能享有公务员配偶福利，亦被税局拒绝合并报税，提出司法复核。梁振刚在争取公务员配偶福利方面，前年获判胜诉，但争取已婚人士合并报税的权利败诉。他和公务员事务局分别提出上诉，上诉庭裁定公务员事务局上诉得席，并驳回梁振刚的上诉。梁振刚其后提出终极上诉。国家工信部今日发放 5G 商用牌照，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加上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都获发牌，意味中国宣布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工信部话，当前 5G 全球 5G 正系进入商用部署的关键期，坚持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相结合，中国 5G 产业已经建立竞争优势。工信部在去年底已经向三大运营商发放 5G 网络试验牌照，之后在各大城市建设 5G 基站，开展 5G 外墙测试。电信设备商华为表示，由去年四月开始，华为已经在中国40多个城市和中国三大运营商开展 5G 规模商用试验，包括城区、室内、高速公路、地铁等多场景实测，都已经达到商用标准，已经实现全系列业界领先自行研发晶片的规模商用。俄罗斯大型电信商 MTS 和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签订协议，在俄罗斯开发 5G 网络，两间公司会在今年和明年进行技术测试。到访俄罗斯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同见证签署仪式。MTS 表示，協議将包括发展 5G 技术以及今明两年试运行第五代网络。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表示， 5G 领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达成协议感到高兴。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端午节天气酷热，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69点，升74点，成交金额3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65点，跌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4跌6毫，中国铁塔1.92跌7仙，盈富基金27.45升5仙，建设银行6.17升2仙，友邦保险74.55升8毫， 中国平安85.4升三毫，港交所252.4升3.6，工商银行5.57冇升跌，华夏沪深341.5跌三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08.23，瑞士法郎0.994，澳元0.697，加元1.341，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914，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0,821，升45。港金现价报12,4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0.91美元，卖出1,33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龙尾就去到学园街，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部赛马会公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圣约瑟书院。而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另外将军澳道方向将军澳近住兴田村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警署。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大埔丁国路映月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喂呀，仔呀，唔好跑咁快啦，妈咪冇气力追你啦。 老婆，以前我都好似你咁，跑两步就冇气㗎啦。自从半年前我每晚同阿仔落嚟公园跑下追下，呢啲都系体能活动嚟㗎，而家就唔会喘气啦。 咁你继续陪阿仔跑啦，我返上去做 facial 先啦。 体能活动日日做，30分钟至够数。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我个同事 Wallace 真系一个穷忙族长嚟嘅，一日到黑咧就忙住要做检查。 嗱，起重机咧最少每12个月咧做一次彻底嘅检查，其他吊索用具每6个月做一次先得噶。 佢呢个穷忙族长系真系好忙噶，乜嘢证书佢都走去考噶。 操作呢啲起重机一定要接受训练同埋持有有效证书先得噶嘛。 穷忙就好过有伤亡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吊运安全咪轻视，做足检查好容易。我系 Wallace 曹振豪。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系爸爸曾志豪啊。 知唔知金鱼有冇膀胱噶？ 校长啊，我仔得3岁咋，佢自己有冇膀胱都唔知啦。金鱼， 爸爸，我知啊，金鱼系有膀胱嘅，我仲知金鱼冇膀胱系浮唔起嘅。 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咯。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金鱼都会关心嘅节目。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而家 电话号码 系电话号码先啦，嚟啊嚟啊嚟啊， 佢真系佢不在状态。电话号码1877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我哋嘅12点钟环节系啊，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知你唔系未去过啊？知香港 放电咯， 我哋嘅放电商场。 哦、啊，啲冬瓜食得几精神、啊， 做咩啊？ 你头先嗰句完全冇螺丝食过，几、 okay, 好嘅。 咁啊，就系睇下咧，有啲咩地方咧可以俾小朋友放电嘅。咁啊，家长咧可以大家即系一齐分享一下，希望咧可以大家都哦，得闲都都。即系等啲家长可以咧轻松下嘛，可以俾佢放下电。 听日系红日，有好多家长已经拗紧头噶啦。唉，我又同佢困兽斗喺间屋企度，其实我都 真系 暴 晒喺度睇睇个龙舟竞技咩？ 冻餐冻餐 啦，咁去边度好咧？咁啊，如果大家有啲好嘅提议嘅话，你哋有啲好嘅经验啊吓，唔好都可以讲嘅。咁啊，欢迎你啊！一阵间而家都可以打。 系啊，而家打电话嚟1877388啦。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嘅。 豪雨录，啊，有冇发觉呢排好多人都会问你，喂，礼拜日你会去边啊？礼拜日你会去边啊？大家都好似有咗一个共同目的地咧，就会出发咁样。对上一次有咁样嘅气氛啊，你记唔记得系几时咧？ 不安的双手插于口袋之中，随幻觉走进了那个山洞。 呢、这个系咪好事呢？一个城市里面呢，我哋突然间意见咁一致呢，仲要系态度都咁坚决呢，希望去一个地方。你如果从好嘅角度睇，就系、是、哇，我哋呢个城市又再次有一啲好齐心、好团结嘅力量啊！不过呢，其实调翻转，亦都系代表呢，我哋觉得呢个城市好似又有危险啦。系啊，通常嗰啲 Batman 啊、Superhero 啊、复仇者系几时集结嘅咧？通常就系觉得城市俾人侵略嘅时候，佢哋先会走出嚟噶嘛。 当失去了问号，自觉找到安稳，连喊也小心点，笑也谨慎。 讲咗好多，谂咗好多，可能你最后问嘅问题就系、是，点解我哋咧好似？都咁多年啦，我哋香港呢个城市好似仲系咁怕一河之隔嘅大陆嘅咧，嗬？我谂都好容易可以理解到嘅，其实你自己都可以谂翻咧，真系好感食嘅角度出发嘅话咧。你谂下喺你出世咁多年里边咧，你之前可能你遇过嘅成长经历里边。即系你系一个西化嘅家庭嚟噶嘛，系咪？嗰阵时你港英年代，豉油婆嗰个年代，你谂翻就算咧，你唔系好有印象，你都会觉得，哇！佢哋嗰啲西化咧，即系好似就比较自由啲嘅，好似讲妈都得噶。同埋可能因为咧，佢始终咧即系时间有限啊嘛。我哋成日都话咧，佢都系睇你几个钟，睇你几廿年嘅啫，托儿所咁样。佢对你嘅要求啊，可能佢都唔系咁介意。你有冇发觉啊？所以咧，你喺以前即系呢一个叫英国统治期间咧，你觉得好似比较随意、比较写意啲咁嘅。咁然后你知道，系嗰、那个系你亲生嘅，嗰、那个吓、啊、比较传统啲嘅，嗰、那个系你亲生嘅。但系嗱，你又谂翻，点解大家都会有啲惊惊地嘅感觉？喂，嗰、那个成日打人嘅，嗰成日闹人嘅。即系仲要佢唔闩埋门打人嗰度衰，即系仲要佢打完人之后咧，嗱，好多人都打细路噶，系咪先？可能你话，诶，好多人都有打过细路嘅，但系咧，其他人打完细路之后咧，人哋会道歉噶，譬如隔篱邻舍啫嘛，系咪先？你见到德国佢都有试过打细路嘅，打得仲好劲添吓，人哋有道歉噶，人哋有话俾你听，我以后都唔会再咁做啊，同嗰个犹太嗰啲细路讲声对唔住，我哋以后都唔会再咁做啊，咁你起码你唔驚啦，你见到呢个家庭你仲会鍾意佢添啦，系咪？几多人鍾意睇嗰啲德国世界杯先得㗎。咁但係我哋呢个家庭呢，就打完人就几年打一次，几年打一次。佢打完唔认嗰度，你觉得你驚㗎嘛？知唔知驚咩？你会发觉，喂，即係话呢个家长呢，佢觉得打人係冇问题㗎嘛。佢打人冇问题仲要唔认嘅话，喂，下次系咪真係会打我㗎？ 其实是真的很直接，是很直观的这种感受。有时真的呢不是需要有很深奥的那些，即是哎呀要研究很多政治时事那些呢，你真的纯粹从个感觉出发，你就已经会知道为什么呢大家好像会这么怕这样。最近睇到有个节目呢，是台湾佢哋嗰啲即係清谈节目。佢话呢原来呢佢哋台湾人自己有个感觉喎。就话呢多咗喺条街度呢，大街小巷呢，佢听多咗好多广东话咁样。咁你话即係代表咩呢？佢话以前佢哋觉得呢多咗啲人讲广东话纯粹係有好多香港人嚟玩啫。而家唔係。而家佢哋觉得呢有好多香港人呢係避难避到嗰树。咁呢个又似唔似系，即系可能你有即系一个家族里边咧，又有大阿爸，又有小阿爸，即系好似呢个家庭就近啲。虽然而家同你距离有啲远，但你好似觉得喂嗰度斯文啲喎，系咪？即系你话如果有一个台湾嘅家庭又出嚟争抚养权嘅话，你可能会觉得喂嗰个就斯斯文文。佢哋都有做过衰人，但佢哋出到嚟之后呢又可以改返正㗎嘛。咁所以你话点解今个礼拜日可能咁多人都会问你想去边度，因为可能好多人真係好驚呢，喂係咪唔使同嗰个家庭有咁紧密嘅接触呢？即係我冇諗住係要埋你套家规㗎嘛，係咪先？以前就你有你家规，我有我家规，而家就家规可以互通喎。我以前我条鸡毛扫睇得出有几大几粗㗎嘛。而家如果用你嗰条鸡毛扫打嘅话，会唔会浸过水噶？你条鸡毛扫，我哋都会惊噶。系啊，其实你真系咧，你有阵时你啲家长咧，你见啲细路佢唔肯翻学，你好容易就可以知道一定有啲事出咗问题，唔一定系佢曳啊。即系如果你见到个细路仔，佢话咧我唔制，我唔想去翻学咧，你第一时间就话你误解咗啦，你啲人点解咁样噶？你系咪曳啊？你系咪特登噶？你系咪吓？贪玩啊咁样，嗱，咁你就犯咗一个错误噶啦。你应该问清楚佢，细路，点解你咁惊翻学咧？系咪学校里边有啲咩事发生咗咧？系噶，如果你真系一个负责任嘅家长嘅话咧，当你见到你个小朋友咁抗拒去一笪地方，喂，你系唔系都要真系了解清楚，问一问，你惊乜嘢咧？会唔会嗰度原来真系有鬼？你唔知咧？ 工劲工劲工。 丰收快活人好似高铁列车， 我桂花田咧就好似列车咁，容量够大，够宽敞。 我曾志豪就好似列车咁样，速度够快，转速高。 我黄耀祖就好似列车咁样，一样咁长啊！ 阿祖啊，如果香港嗰段咧，好似系最短噶喎。 咁你系咪笑紧我啊？ 丰收快活人列车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出。 呼呼，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啱听过有黄秋生嘅莫须有啊吓，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啦。我哋十二点钟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讲下咧放电嘅好去处，俾小朋友放电嘅好去处啊。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系啦，嗱呢阵子我哋咧就准备迎接听日红假期， 系 端午节，系啦，因为咧即系好多朋友都放假， 系咁啊，动餐动餐， 系啦，动餐动餐。但系咧即系那边厢咧，内地嘅高考生咧，哇，好多，原来佢真系好多，有好多。好多嘢 吓，好多好多咩咧？ 即系好多好多嘅， 好多花边嘢，好多有趣嘢， 叫做系花边嘢， 好多浓溜嘢。 嗱，你考大学咪考大学咯？我哋香港都大把年年都有，即系大学生，即系佢哋要准备 DSE 啦，系咪？想当年你都考大学啦，咁屋企人有冇为你做啲咩嘢啊？ 冇。 会唔会同你放烟花、烧炮仗啊？ 唔使啦， 都未考到， 系咯，咪驱邪啊嘛。 系啦，会唔会 放烟花、烧炮仗攞嚟驱邪噶？ 放炮仗系驱邪咩？ 我真系唔知。 吓走瘟神啊嘛！ 真系翻鬼仔嚟 嘅，系啊。咁你阿妈有冇同你着旗袍啊？ 着旗袍。如果我阿妈同我着旗袍嘅话，我谂我要 check 下我阿妈入去先。 你着旗袍啊？乐乐真系唔使读书啊！真系呢铺攞碌棍殴你噶啦！ 你仲要着住旗袍带阿乐乐咧？ 烧炮仗。 系啦，下去市场啊， 系咯， 仲要挂棵葱尾嘅， 系真系有啊。 挂棵葱反而我有试过， 你有试过？ 幼稚园读书嗰阵时， 阿妈真系俾棵葱嚟翻 学啊？系啊，有啊，唔止我啊，我妈咪咪会帮我凑嘅啲表弟表妹嗰啲嘅，个个都有 嘅。 咁佢摆我嗰阵时，我三岁人仔去翻，咁啊 真系 鬼会知嘅咩？但我见佢咁个个都有摆嘅话咧，我谂我点会走得甩啊？ 咁佢有冇攞埋松糕啊、马拉糕嗰啲俾你？ 就冇啦，挂住咗个。 松糕马拉糕又点解啊？ 高咯，高啲咧。 佢仲要，我中意佢再问嘅话就， 佢嗰个无知，佢嗰个无知就点解？ 点解啊？ 因 为 我哋讲第二单新闻咯，七岁嘅男童咧拇指关节脱位，修复手术失误咗，咁样 系咯， 真系可爱啊！ 你将我蠢同埋笨用可爱呢个字去形容， 系咯， 你几好， 系咯， 系啦。高考生原来咧，即系佢哋往年咧嗰啲大学，即系高考生咧嗰啲阿妈咧。阿爸咧就会同佢放烟花啦，但系今年咧讲咗啦，学校咧即系某间学校咧就话咧唔准再有放烟花形式，唔准再有呢个万人送考嘅仪式。 哇，真系夸张咋！ 万人送考 烟花咁，佢哋夜晚黑考试嘅咩？ 唔系日头啊，唔理啊，放烟花爆咗都要放。 佢万人送考系讲紧 一个仪式， 即系佢系总共有成万个家长啊， 即系成条村走出嚟， 一就成条村送一个人咯。 唔系啊，系讲紧即系 大家集。 有好多学系啊系啊集合埋一齐啊，咁啊跟住佢话即系而家唔搞咁多嘢啦，所以佢话今年真系好多啦。咁啲考生咧个个上晒校巴，即系喺上晒校巴之后咧，咁佢哋咧就可以好顺利咁样出发啦。 系 咁而嗰个校巴咧特登搵嚟嗰个车牌咧系要好有意思噶。佢哋唔兴八噶， 兴噶都。 唔系佢八， 不过呢个时候就唔系要八咯。 系啦，你估佢哋要咩号码？ 要升噶。 啊，佢就你用翻普通话译翻，佢有五个号。 520，佢哋就会译做 我系点咯。 佢而家咧，佢即系请嚟即系租嚟嗰个叫做旅游巴咧，个车牌系91666，我好得意五个字号码。 哦，六六大顺咯。 系。 佢就 话九一就系话就要666大顺啊，咁啊即系666大顺， 就要666 大顺， 系啊系啊，就要 系啦， 系。 咁佢就话咧， 咁咪成车嗰啲人一定有啲叻啲，有啲冇咁叻噶。 哎呀， 咁佢会唔会话咧冇咁叻嗰啲咧？哎啱啦，嗱你就挡咗个煞啊，帮我仔嗰啲咁样。 话明讲恭喜发财就梗系预过我都发财噶啦，我哋唔会咁谂噶嘛。 但系佢哋真系，咁佢哋系咪真系会谂讲完恭喜发财之后真系会发财啊？ 会 啊， 佢哋都系咪啊？自古以嚟佢哋都好中意啲意头嘢噶嘛。 不过佢哋比较极端啲啫， 系咯， 仲有咧条腰溜溜溜溜溜都嚟噶。 车牌要91666啦，咁同埋真系好多阿妈咧，虽然你话冇得做嗰个烧炮仗仪式啦，咁但系亦都有好多阿妈真系着晒。祈宝去欢送佢个仔上车， 我又唔明佢点嚟哦。旗开得胜啊， 系 啊，嗰阵时记得系旗开得胜。 都话佢要攞啲二头嘢。 Kason 帮佢度嘅，全部都系系啊。旗开得胜呢啲仲唔系？仲要旗开得胜嘅重点系咩啊？大家斗开个叉要高，你个叉开得高嘅就步步高升，高中。 咁我估咧，有啲阿媽覺得自己個叉唔夠高，亦都唔想開得太高嘅話，應該會擁埋個老公出嚟著旗袍。嗱，老公你旗啦，係咪先？ 加埋個講啦，咪女一家大細啊嘛， 咩旗都攞曬出嚟啊！國旗啊嗰啲， 揮啊揮啊揮啊！ 咁應該攞埋個榜出嚟啦， 金榜題名， 唔係咯？金榜題名咯，擺個金喺上面。 金榜， 喂唔係喎？點解冇人用呢個二頭嘅？嗱，俾我就喺街市度偷個榜出嚟，再擺嚿金，即係咁講啦。唔准买个金啊，买个榜啊嘛，再摆个金上去，然后仲要咩咧？阿仔写自己个名喺个榜度， 诶唔系咧，而家啲内地人咁有钱啊，直情嗰个榜啊系用金做，唔系摆个金上去。 我有钱就唔使搞咁多嘢啦，系咪先？可能佢唔 有钱考试 都 都 有啊， 系啊，佢都要去考试噶。 证明我呢啲阿爸唔肯抌本啊，我都系净系谂住嗰嚿金都系街市嗰啲生果档嗰嚿金啊。 我知你讲咩，你走紧法律啦，系啊，神明庇佑你啊。 唔系，但系嗰个提名紧要啊嘛，跟住写啦，曾大 B 咁样写。哇！金榜提名，正 啊 真系。 喂，嗰时个仔变咗做曾大 B， 而家有细噶嘛？如果佢以前叫曾小 B， 系咯， 而家个细佬咁咪叫曾大 B 咯，劲噶。 系啦， 佢间屋系咩屋啊？曾大屋咯。 咁有球场噶喎出边， 犀利啦！ 有收唔收场费啊？你屋企？ 咁你系阿福，咁你咪曾大福咯。 系啦，我又唔系姓周。 系啊，咁冇用咯。 咪咯。 冇用啦，就真大 鬼。佢讲咗咩？ 希望多啲福气都系真嘅。 你真觉得你头先讲嗰啲嘢又好有意义， 好有营养噶。 系啊，嗱，今年咧佢哋又成1031万考生，比旧年多咗56万嘅吓。系啦，净系个尾数都多过我哋香港好多。讲个尾数再尾数啊。 系。 嗱，咁啊呢边厢嗱嗰啲考生咧要即系欢送佢哋考啦。咁那边厢亦都有人毕业噶嘛，系咪？毕业嗰时候你哋都有毕业过啦，系咪？大学毕业。你送啲咩俾你去畢業啊？ 我嗰陣時我哋演藝學院咧有一個特別啲嘅，就係淨係 drama school 嘅啫，戲劇學院 做上戲。 我哋唔係，我哋有一條叫星光大道嘅， 哦，幾好喎！ 唔係好流嘅啫，其實只不過係即係都有一個 farewell party， 大家喺間 嘅排練室度咁樣。 跟住咧就會係大家咧就好似整咗一條兩邊夾道，就送大家即係唔好望翻轉頭啦嗰啲咁樣咧，你就沿住兩邊其他嘅師兄 做明星 啦， 做明星 喺側邊，你哋就喺中間行過呢一條咧，我哋叫做。星光大道，跟住你就出去撈啦，咁 幾好 係啦。嗰日我係為潰瘍嘅，我嘔完血之後咧，但我堅持要行翻條星光大道， 先完美啊嘛。 係啦，不過由於嘔完血，佢就唔係星光，變咗血光啦。 係 啦， 就要 自在啦。 真係搞笑。 冇啦，我哋好普通嘅啫嘛，都係攬住 Winnie 對鋪影相嘅啫嘛。 係啦， 香港呢啲又唔係太特殊啊。 由於咧就係因為太過普通啦，啲通常都係送花啦咁。咁因為但係而家咧喺呢個其中一間大學喺廣東咧，有一間大學咧有个学弟，佢就太普通啦，送花有啲都唔实际，影完相又掉落垃圾桶啊！ 送钱咧， 系咯， 佢都唔送钱，佢即系冇 送车， 佢送食物， 送食物， 佢拿住两斤猪肉同埋一排蛋，佢就送个师兄师姐，我送俾你毕业，因为呢个人生真系需要食物嘅多过花嘅，系咪？我就送俾你。 定系佢预咗你出嚟冇啖好食啊？毕业等于失业，系喎。 佢送咗两斤猪肉一排蛋俾佢，送呢个毕业典礼嘅礼物。 同埋防空武器，白宫已经非正式知会国会。报道话，一直以嚟美国都系台湾嘅主要军备供应商，台湾亦希望更新现有从美国购买嘅坦克。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话，仍未掌握有关消息，喺未获充分确认前，唔方便讨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同南海北部。正时分，本港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下昼同埋今晚大致天晴，下昼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 展望端午节天气酷热，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57点，升62点，成交金额3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65点，跌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4跌6毫，中国铁塔1.92跌7仙。盈富基金27.4冇升跌，建设银行6.17升2仙，友邦保险74.55升8毫，中国平安85.4升3毫，港交所252元升3.2，工商银行5.57冇升跌，华夏沪深341.45跌3.5，中国银行3.19跌1仙。部分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41，英磅9.948，瑞士法郎7.884，澳元5.465，加元5.846，新西蘭元5.198，歐元是8.8058，每百日元對港元7.24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8.18。日經平均指數報20,817點，升41點。港金現價報12,420元，跌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331.43美元，賣出1,331.6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嘉慧首先同你讲，较早前告士打道去翻中环啦，近住百德新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翻皇后大道东啦，近住赛马会公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圣约瑟书院。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竹园道一段咧车多啊，龙尾就去到龙盘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意外节目有好多种，家有爱宠系边种？ 我系阿 Lu。家有爱宠的种就梗是家有爱宠啦，每一个家都有他们独特的味道、秘方和口味，所以将屋企人喜欢的味道放晒落只种度，这个种充满着爱，充满着你的家的味道，就是家有爱宠啦。屋企每个成员都一定抢着吃。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我是高君贤，大家要记住，投资伦敦金要先认识产品和风险。伦敦金杠杆风险咁高，唔识就咪乱掂。唔好人讲你就信，亦唔好授权俾人买卖。更加唔好透过社交平台开户口，否则血汗钱好易唔见晒噶。上钱家有道网页，或者打警方防骗热线18222了解下啦。认清伦敦金风险，识破骗徒免受损。 枝咧，睇落去外表咧就系一支树枝嚟嘅， 但你觉得佢有咩用咧？ 我觉得我如果要隆鼻嘅时候攞去顶高佢啊！ 你哋手上唔系一支普通嘅树枝，佢系一支杨柳树嘅树枝。古时咧，佢哋其实就系用呢个杨柳枝去代替牙刷嘅。 好嘢，又学到嘢啦！ 逢星期六 下昼四至六， 寻常试 认真做 ，Dixon、 思培、 阿乐、 莫莉。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今日呢一集嘅主题咧，我相信好多家长咧，好有共鸣同埋好想听嘅，因为大家都好需要咧，就系搵啲地方咧带啲细路去玩啊！即系嗱，阿田过咗嗰个咧，要睇住咁细细路嘅年纪，你而家边度都去得噶啦嘛，因为 当然啦，但系想当年我都系一样要扑嚟扑去噶嘛， 系咯，想 当 年就 应该 系咪就少啲咯噃？可能香港 系啊， 商场里边就冇乜呢啲好玩咯。 你净系真系去嗰啲俾钱乐园咯？ 系咯，而家香港就真系 主题乐园嗰啲咯，系咪讲？ 唔系以前嗰啲咩 咩？ 系啦， 推錢落去 嗰啲， 系啊， 系啊，而家咧都系要抌錢嘅，因為你有啲都要收費噶嘛。但系香港都有好多咧唔使錢嘅親子商場，咁啊佢真系俾你基本上咧佢有個好大嘅地方啦，譬如舉例啦，荃灣。咁大家都知嗰個咩新城嗰度咧，嗰、那個真係冇人快 嘅，嗰、那個真係幾出名 嘅。係、那個、 啊，我覺得佢諗呢條橋幾好嘅真係。 特登打造咧，因為即係荃灣區相對地咧新多啲叫做年輕夫婦啊入去裏面嗰區住，因為相對地即係以前 樓價 冇貴 啊嘛， 咁、 啊、 所以咧就好多嗰啲而家年輕嘅家庭夫婦咧就一個起兩個子啊，咁、 啊、 跟住咧就哇真係區落哇成個商場幾乎打造一個兒童樂園咁樣。 嗰個商場最好咧就係譬如話佢成個地下嗰层咧，就有个成个即系一个足球场咁大嘅空地咧，俾你走嚟走去嘅。咁啊铺晒胶毡啦，咁啊有晒嗰啲咧，即系琴高琴低嘅嗰啲小摆设。咁啊，甚至乎咧，佢开头就 系 得咁多嘅，佢如果打造咗 越 嚟 越 多啦，佢啲、 啊、 铺头就多咗好多咧，全部亲子主题嘅咩恐龙展览馆啊，又有嗰啲咧叫做星光影画咧，俾你喺里边玩啲 VR 游戏啊，但系都系可以啱，即系譬如话你五六岁或者十岁咁上下咧。都喺里边玩 嘅，同埋佢仲会有一啲嘅巡游啊，即 系 可能有一啲佢哋 嘅主题， 自己有一啲嘅主题人物噶啦，其实就会有啲嘅表演啊，有一啲嘅可能系 workshop 啊、上堂啊，甚至咁样，即系每一个到咗周末嘅时候咧，佢哋就会有一啲嘅朋友教帮你照顾埋啲小朋友， 系啊， 即系都算系嗰啲叫做一气过成件事， 佢一条龙啦， 同埋佢成日即系喺度同嗰啲。叫做主題嘅啲卡通人物咧，去傾咧，係啦，佢傾咧，跟住即可能咧擺成兩個禮拜啊，跟住你問你中意哆啦 A 夢啊嚟啊，你中意 Pokemon 又嚟啦，即係佢會搞呢啲 咁 樣。 咁佢嗰度有第二啲配套咧，譬如話有親子電影院啦，我上次咪帶我細路去睇過一次咧，佢會啲座位譬如話特別矮啊、舒服啊諸如此類啦。咁另外佢有俾錢嘅地方嘅喎，呢個咧就好多商場都多咗商場有嘅，譬如嗰、那個好大個盒嗰個啊，係啊，嗰、那個喺九龍灣嗰個咧，佢都有一個係。收费嘅，因为其实形式都系咁啊！你俾一个入场费，譬如话唔知有啲计时间噶，唔知一个钟两个钟咁样咧，仲要系断人头嘅。阿爸阿妈两个入去陪佢咧，就唔该你俾多个钱啦。 系 咁，跟住里边嗰啲大部分都系波波池啦、沙池啦，有啲可以掟砖啦、砌积木啊。我去过有一次咧，嗰、那个边树嚟嘅咧。所以我唔記得咗個地點添，嗰度咧直情係可以有埋咧，佢有唔同嘅，譬如話有金屬啊，有木頭啊，都係俾你砌嗰啲玩具咁上下嘅，嗰、那個好似喺。啊，咪观塘定啲边树咯， 好 多 地方都有嘅。 系啊，而家多咗好多呢啲，欢迎大家提供下真系。 系啊，嗱，我哋嘅阿宇啦，佢我哋嘅新同事啦，帮我哋揾咗啲资料，譬如呢、這个，如果阿典你早啲知嘅话咧，你一定会再做啲。 我自己都想去玩系嘛？ 喺 而家唔似啊。 鲗鱼涌嗰边咧，原来有个亲子烹石嘅室内烹石嘅地方。 烹 石啊， 系 啊， 知道啊。佢话佢哋都有去嗰度训练 嘅。系咪？即系话咧，啊，即系大人细路都啱玩噶。 系。 另外喺 柴湾都有啦。 哦，柴湾我。 杏花村嗰度。 有，我去过一次去。 另外有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咧室内嘅沙滩，可以俾到小朋友去捉鱼，跟住咧就系一个将军澳嘅商场入边度，总之大家就可以沙池捉鱼。嗰个游乐场嗰个面积咧都成3000尺噶咁样，跟住咧就用咗一啲嘅特别嘅投影技术啦，令到好似有一个大海咁样会潮涨。 啊，明啊， 系 而家好多有啲咁样玩呢啲啊， 几好啊！ 跟住咪就喺 VR 咯喺度，跟住就揸住啲用具啊，跟住你咪喺度捞鱼啊捞鱼。 係 啦。另外一個咧都多㗎，譬如我之前見到咧，即係牛池灣啊、牛頭角、觀塘嗰邊就有一啲咧，就專係俾你跳彈床嘅地方。係 係 係 係 啦，大人細路都啱玩咁樣嘅。咁啊主個資料咧話北角都有喎，係啊，跟住咧就有一啲巨型嘅彈床啊。咁啊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呢啲咁樣。 小西灣啊，嗰個叫做西灣開小西灣 係 即係 柴灣 嗰邊嗰個咧，我有去過嘅。哇！佢嗰個攀石牆真係大到無倫㗎。 嗰個杏花村， 嗰個係杏花村啊，係啊係啊。不過嗰陣時我個仔咧，差唔多兩年前，佢仲係細啊，佢連咧著住嗰個繩咧，佢都唔敢爬。所以咧嗰次就玩唔到。咁下次有機會可以 再 帶 啲啊，可以啊。而家即係攀石咧嘅運動咧，就真係多咗人去玩啦。因為真係比較刺激，同埋真係放大要練膽大膽嘅。係 啊，嗱我哋慢慢可以仲同你各個區都可以講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家長啊，有啲朋友打電話入嚟啦嚇。咁我睇下佢哋有啲咩推介啦。電話號碼18723888。我想讲下咧，有冇一啲主要系啲室内商场咧放电好去处？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 正南妈妈系咪啊？ 喂，系。 系咪正南妈妈？ 系啊，系啊。 系啊，你好啊。 系。 其实第一样嘢，我想问头唔头痛嘅咧，成日要搵地方带啲小朋友去放电嘅话。 同埋第二个问题咧，咪萧正南妈妈。 我都想。 系你请讲，请讲。 有一个喺大角咀嘅，系啱啱新开嘅场咧，佢系一个好神秘嘅城堡嚟噶。 神秘城堡即系点样啊？ 要揿个掣开门咯。 你讲紧个商场里边嘅其中一个游戏系咁样定系点噶？ 系个地铺嚟噶。 系个地铺嚟嘅，哦，即系个地铺有道门，要你揿掣先入得去。 系啊，个小朋友好开心咯。 哦，即系佢觉得 有芝麻开门咁样， 系好神秘。第一样嘢 系咪真系做 佢哋啦？ 系啦，咪真系做到成个古堡咁样噶？ 系啊，一个堡垒咁咯。 一个堡垒， 咁 里边 玩 咩啊？ 系 咯， 里边一开门咧，有啲好吸引嘅斑马啦，有两层嘅波波池咯，可以啲小朋友爬嚟爬去咯。 有只斑马喺里边系咪啊？ 有斑马嘅饰物。 哦，斑马嘅饰物，咁跟住有波波池。 系啊。 系，咁仲有咩玩啊？ 有 VR 哦，系啊，呢个基本配备啦，已经有。 咁我想问咧，小朋友通常，譬如阿正南妈妈，我想问阿正南咧，佢系会中意玩呢啲 VR 一啲即系新啲嘅嘢啊，抑或系其实波波池佢已经好满足噶咧？ 最中意翠鱼咯， 中意喺里边玩，跑嚟跑去多。 系啊，跑嚟跑去咯。 要俾地方去玩。 唔系你个正南几多岁先？而家 四岁 咩都玩噶啦，波波池又玩，有得俾你跳嚟跳去都玩，应该好高兴噶。咁你觉得佢最正系咪嗰个斑马？个斑马系咪装饰嚟噶咋？ 跳弹床咯。 个斑马系弹床嚟嘅。 系啊。 哦，咁呢个几得意喎！佢一个形状直情系一只斑马，你喺个肚里边跳嚟跳去咁啊。 坐喺上边。 可以坐喺斑马上面噶？ 系啊。 哇！好似大人都想玩咁啊，講到真係。 係啊，喂，我想問咧，嗰個地方嗱，你頭先話波波池啦，有斑馬跳彈床噶嘛，城堡啦，收唔收費㗎？我想問。 收應該係嘛？ 即係要收費啦。 收啊！呢啲一定要收㗎啦。 點樣？淨係即係又係大人套餐，即係大人加細路套餐，定係點啊？ 大人小朋友好抵玩。 大人小朋友 好抵玩。 是咪啊？ 系啊，90蚊任玩全日。 哦，全日啊！哇，咁呢个真系抵喎。 O K 喎，你又认真。 系啊，真系唔系话帮佢推销。 系啊， 其他嗰啲好鬼衰啊，即系计一个钟咁样噶咋。 系啊，有啲玩到乐而忘返，跟住拉你走啊走啊，仔带唔走啦，妈咪，我好想继续玩啊！哦，咁又真系。 O K 喎。 系正南妈妈，咁你几可会带啲小朋友去呢啲咁样嘅商场啊，或者要俾少少入场费嘅地方俾佢哋放下电咁嘅咧？ 一个礼拜一次到啦， 一个礼拜一次， 系咪令你自己都觉得我舒服咗啦，我有啲地方可以带到俾小朋友去啊咁噶， 咪因为自己阿妈都玩埋， 可以同啲朋友喺里面倾下偈啊，佢哋就自己去放电咯。 系啊，但系你都要揿住佢噶， 系啊，你真系唔好依赖晒佢自己玩。 系啊，所以最好楞埋个老公咧，一个睇住一个就 hea 可以，真系要轮班咁样噶，真系。 好，多谢晒正南妈妈。 好啊，呢个大角咀呢个斑马可以谂下先啦。Thank you， 拜拜。 系啊， 系啊，嗱，咁啊，有个地方咧就都好热门噶，长沙湾。 系 长沙湾咧，佢而家系啦 D 字头嗰度， 我哋嘅听众都要喺网上面同我哋。 佢嗰度越开越多，有一个咧就当然我谂大家都好中意介绍嗰个咧，即系有棵树嘅嗰个名啦。 啊，知道 系啦，嗰个咧就真系好爆噶，因为咧佢里边有餐厅有得食， 系 咁仲有咧各式各样嘅玩乐嘅设施。咁譬如嗰阵时我第一次带佢咧，我就 嗰陣時第一次嘛，就見到有個沙池咧，就覺得好神奇嘅。後來去得多咧，就知道原來好多地方咧都係標準配備嚟嘅，都有沙池。 嗯， 咁但係都開心嘅。咁佢亦都有好多嗰啲遊樂設施咁樣咯。咁跟住咧，佢有個新開嘅喎，都係喺嗰個商場度咧、 哦。 我唔記得叫咩名啦，成層嘅。咁咧，佢就有埋高卡車俾你玩嘅。 哇！ 係啊，裏邊有車啦，跟住又有有槍啦，即係可以俾你攞架槍砰砰砰啦。咁跟住咧，仲有個好得意嘅就係咧。俾你自己，我冇記錯啊，組裝咧一架玩具車咁樣嘅、 嗯， 因為佢咧就全部都係零件嚟嘅。譬如話呢一排咧，你個有好多個木盒，咁啲木盒咧有啲啊就係擠個轆，有啲擠個螺絲，有啲啊就係擠到門仔啊乜乜乜咁樣咧、嗯，你就逐樣咧，即係你自己執翻去砌個模型咁樣咧，係啦。佢、 哦、 任你就總之可以砌到一架車仔咁樣咯。 哦， 係啦，我覺得幾過癮嘅嗰個都。 呢、這個我哋另外一個聽眾咧，我都覺得幾過癮，同埋可能咧係你邊一區啊，你都會揾到啊。 係點啊？ 阿 Tammy 係咁講噶，佢話其實好多區咧，佢哋嘅體育館裏面咧都有一啲嘅兒童遊戲室嘅。 係。 而呢個遊戲室裏面咧係有唔同主題嘅喎。佢影埋相俾我哋，佢就話咧，譬如好似係上水區嗰度咁樣啦。佢哋嗰個主題咧就係同飛機場啲有關嘅，所以咧就會有登機證啦、 哦。 你入去會有登機證，佢俾埋相我哋睇嘅，又會有候機室啦，即係你喺度等相機啊。 空姐咧， 係空姐佢又冇咁講。 媽媽扮空姐有冇？ 媽媽扮空姐，小朋友中唔中意啊？唔知啊嚇。 Okay、 但總之咧，佢就係即係用呢一個方法咧，就好似都幾實用地教小朋友啊一啲嘅知識嘅。但同時小朋友平時屋企冇得玩呢啲噶嘛，其實真係咁簡單。喂，我哋而家可以搭飛機啦。啊好，我哋其實就去咗，只不過係個體育館入邊度。 康文署 OK 喎、啊， 我覺得呢一個幾有趣喎、啊，即係 Tammy 影曬相俾我哋，大家都可以去翻我哋風騷發會嘅專業度睇下。 經濟啊嘛，嗬。 康文署應該 價錢就冇講 嘅，係 唔係最經濟咧？我就唔知道啦。但起碼區區都有呢啲嘅兒童遊戲室啦、 啊， 大家都未必一定要跨區去咁遠。 我去過屋企樓下青衣老街嗰度咧，佢係嗰個係康文署嘅，佢一邊係游泳池。咁咧，我即係體育館嚟噶嘛，咁我游完水之後咧，上到去咧，竟然就見到佢有個又係呢啲活動室，佢就冇乜特別主題嘅，但係好正嘅喎，佢裏邊都有跳彈床嗰啲東西啦，又有個小型嘅矮啲嘅攀石牆，但係咧佢裏邊其實係嗰啲膠墊嚟嘅，即係佢唔係真係有啲硬框框可以俾你即係攀石嗰啲咧。但里面都放到电㗎喎，佢其实就係等于一个俾你即係小朋友自己排队入去除鞋玩得嗰啲地方嚟㗎喎。 所有地方都安全嘅，你话海绵嚟㗎嘛。 係海绵嚟㗎。 所以家长呢即係都要睇住。 好啲。 但係就唔使咁担心死呢你会唔会即係爬得到高㗎。因为根本就爬唔到。 仲有一个湿地公园。 係。 湿地公园你睇完呢个小蛙鳄贝贝之后呢佢里面有一个好大嘅又系呢啲咁样嘅游乐场囉。 哦係呀活动室。 係呀个活动室囉。佢系有一个呢佢最大嘅卖点就系有一座好高旋转嘅胶箭垂滑梯囉。 係。 即系又全部铺晒胶嘅。但高到呢真系阿祖去到都系高嗰啲咧， 巴闭啊！ 即刻 早嚟噶嘛， 系啦，跟住就旋转上落嚟咯，呢都几好啊，真系。 我嗰日咧就喺石门咧一个商场里面又见到啊，因为去一个新嘅屋村啦，咁所以个商场里面咧，哦，我点咁多人咁多啲细路阿妈走咗上去嘅咧？咁原来里面咧，哇！你 有咩玩啊？ 你见到佢门口咧好窄嘅，唔大嘅，但系跟住咧，因为佢透明玻璃咧可以望到你，哇！里面咧都真系波波池系主打嘅， 系一定有 嘅。海绵即系叫做棉毡嗰啲垂滑梯啊，都有嘅。咁啲阿爸阿妈咧就会可以带埋啲细蚊仔入去咧，又系一齐去玩啦。再望入啲咧，我睇唔到啦，因为佢门口好细，但系里面好大嘅。但我就见到啊，咁喺原来喺个市中心里面，即系一个新嘅屋苑里面，都会有呢啲咁嘅室内游乐场啦。 真系越嚟越多，睇到细而家 系 啊系啊。OK， 好，听个听众电话先，1872388，系啦，伍太，你好。系啊，你好， 系你好， 伍太， 你好啊， 你好， 点啊？ 好中意你哋啊， 多谢 啊，啲嘢又好现代化，我六十岁啦，但系我真听到你哋嗰啲嘢，先至会学识新嘅知识。头先你讲瞓觉，我真系瞓着咗啊，瞓着咗 啊，我翻嚟讲 我 瞓觉， 听你嘅电话， 听 你嘅声音， 你都好摩登啦，系咪先 ？OK 嘅， 好潮啊， 系啦， 听风骚法咪就 系 潮啊， 系啦，你系咪带个孙定带细路定带边啲人去玩？ 我是十几年嚟嘅系寄养家庭啊，纯粹就系凑啲小朋友嘅啫。 哦，哇！俾个掌声你先，我真 系 觉得 好犀利啊， 系啊， 好啊，好有爱啊。 因为最近呢三年咧就系冇乜点出去，因为两个小 B B 系 好细啊，细仔啊嗰啲几个月大。 咁就少咗去嘅，所以呢三年嚟咧係少。但係咧，都最近又去翻啦嗱，首選我就好中意科學館嘅，因為細嘅又啱，大啲嘅又啱，好多學識啊、知識啊，同埋科技嘅嘢，佢就睇得多咧，我就好中意佢上去睇得多咧，佢哋對科學嘅嘢咧就去有興趣咯。 我真係覺得科學館係由朝可以玩到晚。 係啊，咁睇介紹下先，科學館你最中意咩項目？ 全部都中意。 系啊， 因 为 其实你真系都带阿曾大 B 去 啊。 我有啲朋友咧，大约都系阿大 B 嗰个年龄咧， 四岁零咁多， 一个月一定会去一次嘅，因为佢成日都会有一啲新嘅实验啊。 哦， 系啦，譬如系啦，你又可以玩又可以参与，就算系四五岁嗰啲咧，已经有嘢可以自己有份参与。 系， 同埋好似头先阿五太咁样讲，完咗之后咧，佢学到嘢走啊。 哦， 即系可能对于天气啊，点解会落雨咧？点解会行雷噶？即系之类嘅嘢，佢又会有认知。所以咧，阿五太即系你听得到啊，佢一定系啊坚噶。 咁佢去完之后，佢咪知道我讲大话呃佢咯。 系啊， 我话有雷， 大话呃个仔。 我 话 有雷公伯伯会打个电落嚟，咁佢又睇到咪唔信我咯。 其实佢已经唔信噶啦，你讲个正确嘅答案俾佢知啦。 系啊，你得大啲识多啲字嗰啲，你就教佢睇到佢，佢每一样玩具，每一样玩嘅嘢咧，佢之前都有个牌俾你解释诶，点样玩。咁大啲，你就逼使佢去学多啲字咯。 系啊，今日五太你通常你喂？你做寄养家庭啊嘛，咁你嗰啲细路咧有冇话你都即系带佢去嗰啲地方有冇啲咩拣过啊？ 唔使啊，因为佢哋父母带，其实我都系跟佢哋学到啊，跟我啲仔女学到佢带啲孙去边度玩， 系 边度好咁样。 咁你最中意你觉得譬如最啱佢哋玩咧，科学馆系一个啦。咁、一般你话头先我哋讲啲波波池嗰啲咧，佢哋中唔中意噶？ 我中意沙田嗰间咯，而家卡斯又大啲啦。你一日去喺嗰度，即系 啊系，姨妈嗰度都有噶， 系 啊，因为你食午餐食嘢好鬼平噶嘛，又平咧又教到细路仔识得去自理啦，得翻好啲嘢啦，唔好浪费人哋啲食物啦。仲有度好咧，七八岁嗰啲你带佢都好多间咧，壁窿啊，厅啊，厨房天窿啊嗰啲，咁你咪教佢啊！如果俾一间你有间呢啲咁样，你点会设计啊？你点样设计啊？咁样， 即系佢搵姨妈里边嗰啲陈列嘅，即系嗰啲示范单位仔啊，咁啊可以。 系啊，好中意系。 但系姨妈听到就话大件事，你带咗佢嚟当陪伴，佢话唔系，但系佢本身有个 有 个游乐区嘅， 系 啱数嘅。 游乐区有好多好好玩嘅，又系排队咁 样。但我都同意。 食嘢嗰度近住食嘢坐台嗰度都有一个好简单嘅，其实就教佢哋礼让咯， 系 点样去小心啊，礼让人哋小朋友唔好。咁樣咯， 阿點真係好啊！佢咧從學習中咧，裡面都要即係玩裡面咧都有啲學習出嚟。 但係嗰樣嘢咧，呢類型嘅學習小朋友係唔會有壓力嘅。 係啊係啊， 係啊，因為佢覺得有趣啊嘛，同埋有陣時如果你要夾硬咧將嗰啲嘅知識咧灌輸俾佢哋，佢哋覺得冇趣。但你咁樣同佢分享嘅話咧，就唔同咗啦。係 啊， 係 啊。 即使佢哋又勤力啲讀書，即係原來識多啲字，我就會好多著數啦 嚇。都啱數啦。 係啊 ，OK， 好多謝。 多謝你五太， 同你傾電話好開。 系啊，咁叫多啲人都听咯吓。 Hello， 即系唔应我哋。 啊，唔系 ，OK， 我多谢晒五太啊 ，OK。咁啊，呢度咧都有啲听众咧都会有分享啦。咁啊，阿宇都揾啲资料咧，佢话观塘咧，佢话有啲亲子餐厅咧，佢话咧净系非洲大草原主题啊。佢话咧即系全部都用啲木质嘅即系走木质嘅路线啊。餐厅咧即系好 走木质嘅路线同走性感嘅路线， 即系佢用啲木质，即系话用啲木啊，譬如啲凳都系用木啊。咁即系非洲大草原 可能喺啲墙上面都系有一条木色咁样嘅。 咁亦都有波池有滑梯啊，咁呢个多数咧都系主打噶， 好多噶都系， 系 啊。另外咧，我哋有一位嘅听众咧 ，Attention 啊，就系个名我都要读啦，系咪？ 好， 嗱，佢都要介绍嘅咧，就系呢个科学馆，即系佢觉得咧科学馆系啱数嘅。我哋除咗五太都有咁介绍，另外佢话大围嘅文化博物馆咧，即系唔好以为佢一个博物馆，佢里面咧都会有一啲嘅游戏室啊，咁啊，大家都可以有嘢学、有嘢玩、有嘢睇咁样嘅。 我见到太空馆都系唔差噶，系啊。好多嘢去学，好多嘢睇，好多嘢俾你试啊！ 嗱，呢个我真系唔知道，有听众就话愉景湾嗰边咧系有全香港最大嘅室内游乐场噶，大人细路都啱玩。 哎，嗰个未去过啦，如果室内嗰个游乐场， 呢个真系 出边嗰个沙滩就玩过啦。因为 个 沙滩咧，佢嗰啲斜滑梯嗰啲咧，全部都与别不同 嘅。系啊，仲有一个消息啊，即系资料要话翻俾大家知。Tammy 咧，头先我未话，佢同我哋讲咧，唔同区域嘅体育馆咧，其实都有好多游戏室嘅。佢仲話係全免費添， 全免費㗎， 哦、 我又 要 收錢添。 喂，咁呢一個你諗下 咧， 就更加需要。 同大家去介紹啊。咁啊，聽眾們仲有好多唔同嘅提議嘅，譬如話荃灣區，其實除咗嗰個之外咧，都仲有其他嘅，可能好似頭先阿田咁樣講啦，即係有多年輕嘅夫婦啊，小朋友細個，咁佢話咧，不論係葵芳嗰邊又有啊，荃灣廣場嗰邊都有啊。佢話有啊，佢話咧呢度有一個戶外公園，不過就唔室 內 嘅。另外頭先講荃灣廣場嗰度咧，裡面咧都有一個室內嘅遊戲設施咁樣嘅。 係咩？我去咗好多次都唔覺嘅，都撞下先。 香港島都有㗎，佢就話咧喺康怡嗰邊啊，另外嘅聽眾 Macy 就話咧都有啊。咁不過嗰啲咧就應該要俾錢㗎啦，即係嗰啲樂園嗰啲啦咁樣。 嗱，咁希望咧我哋呢啲介紹咧都可以幫到咧爸爸媽媽。聽日如果你放假除咗睇完龍舟之外咧，有冇啲咩想做嘅話咧，揾到個好去處，俾你好好放電，你就好好放鬆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高级入境事务主任梁振刚为已婚同性伴侣申请公务员配偶福利同合并报税被拒后上诉至终审法院。终审法院今日一致裁决上诉得席。判詞說認同香港法例所界定的婚姻制度，不過以欠缺大多數人的共識為理由，拒絕小眾人士的申索，原則上有損基本人權。梁振剛歡迎裁決，促請政府盡快審視和修訂其他具有歧視成分的法例和政策。上水屠房今早恢復運作，亦會實行新的日日清措施。鮮肉大聯盟理事凌偉業說，雖然日日清實行上有困難，但面對嚴峻情況願意配合。凌偉業又說，向政府提出一系列訴求，包括若果日後再次發現有豬隻感染非洲豬瘟，當局不應再全面撲殺豬隻和封鎖屠場，以及希望政府協調代理行和內地政府保持足夠活豬供應量，同時希望每星期能夠同豬肉買手、代理行和政府舉行定期會議，溝通日日清的進展和活豬供應量。凌偉業又指，今日供港的內地豬大約1000隻，大約佔平日1/4，預計今日本地和內地豬數量合計不夠2000隻，相信市場上豬肉零售價有波動。在台灣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宣布不參加國民黨黨內初選。台灣傳媒報道，王金平和國民黨中央提名協調小組會面後發聲明說，不會參與國民黨黨內總統初選，至於是否會退黨參加2020大選，王金平未正面回應，只是說現時時間尚早。王金平說，黨中央的初選辦法面對各界質疑，與其參加奇怪的初選，不如多走向基層，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因應時勢接受社會召喚，他所整合的資源都會成為國民黨重要力量，不會被期望政黨輪替的市民失望。國家工信部今日發放 5G 商用牌照，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加上中國廣播電視網絡有限公司都獲發牌，意味中國宣布正式進入 5G 商用元年。工信部說，當前全球 5G 正進入商用部署的關鍵期，堅持自主創新和開放合作相結合，中國 5G 產業已經建立競爭優勢。工信部去年底已經向三大運營商發放 5G 網絡試驗牌照，之後在各大城市建設 5G 基站，開展 5G 外牆測試。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天氣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偏南風。展望端午節天氣酷熱，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下周驟雨增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953点，升58点，成交金额3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4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65点，跌80点。部分汇约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2跌8毫，中国铁塔1.92跌7仙，盈富基金27.45升5仙，建设银行6.17升2仙，友邦保险74.6升8.5，中国平安85.35升2.5，港交所252.2升3.4，工商银行5.57冇升跌，华夏沪深341.45跌3.5，中国银行3.19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08.23，瑞士法郎0.995，澳元0.697，加元1.341，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913，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0,830点，升54点。港金现价报12,42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1.31美元，卖出1,33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仔啊，唔好跑咁快啦，妈咪冇气力追你啦。 诶，老婆，以前我都好似你咁，跑两步就冇气噶啦。自从半年前，我每晚同阿仔落嚟公园跑下追下，呢啲都系体能活动嚟噶。而家就唔会喘气啦。 啊，咁你继续陪阿仔跑啦，我翻上去做 facial 先啊。 体能活动日日做，30分钟至够数。 我个同事 Wallace 真系一个穷忙族长嚟嘅，一日到黑咧就忙住要做检查。 嗱，起重机咧最少每12个月咧做一次彻底嘅检查，其他吊索用具每6个月做一次先得噶。 佢呢个穷忙族长系真系好忙噶，乜嘢证书佢都走去考噶。 操作呢啲起重机一定要接受训练同埋持有有效证书先得噶嘛。 穷忙就好过有伤亡嘅，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吊运安全咪轻视，做足检查好容易。我系 Wallace 曹振豪。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系唔系呢条街噶？喺边处啊？吓！ 唉，你咁叻，你自己揾啦，唔识揾又唔信人，都随便巴闭。 真系话唔信你啊，但系想睇清楚啲啫。36啊，你边度又睇到个门牌系36啫？你成日睇睇啊，38、40、42嗰啲。 你望清楚啦，鸡乸咁大只字写住218号啊呢度。 我真系睇清楚呢度218号啊，但我真系睇唔到36啊，细佬。 咁你唔经过36点去到218咧，咁即系喺 附近啦，好明显。 嗱，好明显你讲错啦，唔经过三十六系睇到二一八，三十六我就当咗啦。 你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一路数到二一八噶嘛？你见到二一八咪知已经过咗三十六咯。 咁我二一八，你系向左走定向右走？定向前就向右走、啊？ 哎呀，你去到前面街头望多次啦！哎呀，咁烦啊你真系。 咩啫？咁 我帮你接的士啦，哎，好唔好啊？唔好烦啊！你 接的士你俾钱啊，我唔会俾的。不过咁嘥钱，真系啊，行啦。 好啊，呢度开始上车，你慢慢啦、啊，我走先啦吧、 啊。上车不如接的士。 三日之后点啊？等咗你好耐啦，等咗你三日啦。 我尽晒力嘅，你真系你我为我细佬，你叫我家姐串气，你都唔接得十架的士俾我逐架串嚟坐上去，真系行亲市面真系。 啊，话时话啦，呢度环境都唔错，黄中大靖下有条斜佬仔可以锻炼下脚骨力啫，行惯咗冇问题，积啲减肥。 细佬斜佬真系唔系我掟唔动。 你做咩事啊？你做咩？喂，你已经好样衰噶咯，做咩你突然间再丑恶啲啊个样？你咩事啊你啊？ 我冇事冇事，我饮啖水就冇事啦。 边有水俾你饮啊？呢度， 我去压低，突然间有条竹竹头。 喂，救命啊！救命啊！有冇人？ 系 ，Hello， 咦，你做乜啊？咦，你系咪何仔啊？ 哇！你又咁样讲嘢嘅，你啲口音，你咩 Wallace 啊？你 系？系啊系啊，咦，听你哋口音咧，好似乡里嚟。喂，嗱，我就啱啱先收工，唔好意思，迟咗少少，翻到嚟啊，见到你哋啦。哇，搞咩啊？我哋入去先倾啦，不如。吓， 咁啊，你扶起啲请嘢先。 好，唔该晒。 嗱，两位，诶，饮杯果汁先吓。 系唔该，我噶，得一杯就你争咩啫你？ 唔好咁啦，我见到系西瓜汁，我一定要消暑啊。 系呀，阿 Wallace， 同你介绍呢、這个我家 姐叫大只田。 啊，作死你咩？你趁我病攞我命，我明明唔系大只噶嘛，系你硬挑拐命啫嘛。啊，阿 Wallace， 你就叫我婷婷就可以啦。哇，呢度好靓啊！你刚刚装修完啊？ 啊，系啊，系啊，系啊，冇、啊，我谂住装修完咧，咁啊。租嗰个价钱啊，租得好啲啊嘛！喂，你哋随便参观一下，当自己地方得啊吓。 你好啊，你放心啊，我一定会当自己系屋企，我先至可以试得安乐噶。啊，不过地面啊附近好似有个建筑地盘喎，啱啱开始工作啦，咁咪香港地有排起，哇咪嘈到死。 哎，阿甜甜系嘛系嘛，你层你放心啊嗱，我哋虽然而家系望住嗰个工地嘅，不过嗱，你哋听一下先。 听下听下。 听咩啊？有咩听啊？ 嗱，呢个就系神奇嘅地方啦，系咪啊？我哋望住个工地，但系系完全听到任何工程嘅声噶。 又系喎，我哋去咗一个 magic room， 系啊咪啊？会点解会咁嘅？嗰部李大师起重机啦，喺度调运紧嗰啲建筑材料，但我竟然一啲人都听唔到，我完全唔知道佢调运紧嘢。 哇，甜甜。估唔到你连嗰部李大式起重机你都识、啊， 唉，鬼咩？我哋阿爸喺工地做咗几十年，有一年生日，我个家姐系都要阿爸买部李大式起重机翻屋企，话要做纪念品、啊。唉，家嘈屋闭，拆晒天咁样，上埋报纸头版噶啦，嗰啲咩国际趣闻都有登噶啦。 细佬，你几十年前嘢你都记得，读书又唔见你咁叻喎，真系、啊。 唉，净系为咗你部机啊，边有心机读书啊？全屋都俾人笑啦，我哋阿 Wallace 睇唔出啊，你都识呢部嘢、啊，莫非你都有谂住攞翻部翻屋企噶？ 唔系，虽然我啊读得书少，不过我都记得细个读书时有份功课咧。是要介绍嗰啲工地嗰啲工作嗰啲嘢啊！ 咁有研嘅， 你个科好冷门喎、 啊。嗱、哎，你读咩书啊？ 我啊读唔好 读地盘啦。 总之我有读过，有少少认识咁啦。 喂，咁你又知唔知咧？除咗细个有430穿梭机、李大式起重机，仲有啲乜嘢起重机呢？ 起重机啊，嗱，我记得就分好多种嘅，咁啊包括有呢一个塔式起重机、货车式起重机。轮胎式起重机等等等等嘅， 咁多噶？ 系啊，嗱，不过啲工友咧要操作呢啲起重机咧，就一定要系年满18岁， 我教啦， 有足够嘅能力啊， 我都有能力， 仲要接受过训练， 我冇啊， 咁啊持有有效嘅证书啊，先至可以操作嘅。 啊，咁复杂嘅呢啲嘢，喂，咁就算呢啲工友啦合乎呢个资格啊，但系都唔系可以随便可以操作呢啲咧起重机噶，我唔知仲有。啲咩个特别嘅需要嘅咧吓？ 嗱，用呢啲起重机之前咧， 需要经过由合资格的检验员，即是注册专业工程师测试和彻底检验机器，证明安全了才可以正式用来做调运工作的。还有啊，未讲完，使用之前的七日内和每次使用之前都要由这些合资格的人士进行检查才得。 哇，即是 check 完又 check， check 完又 check， check 完再 check。 Wallace，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我爸说呢，我们以前屋企其实有个失散了的细佬，那个会不会是你来的呢？我横睇掂睇都觉得你先至系同我家姐系亲生嘅， 莫非你先系执翻嚟啊？ 可能我先系执翻嚟，咁就 系叫阿豪啊， 咪咯，好啦，我终于可以摆住呢个屋企啦，揾到一个终于都可以同我家姐倾工地嘅后生仔。 喂， 你留低喺度，就咁租啦，钱我就唔会俾噶啦，我听日就搬咗屋企度啦。 喂喂喂，细佬细佬，你唔好乱嚟啊！话晒，我哋得此子弟情深，我都照顾你。 做乜嘢啊？听我口音就知你两个先系子弟啦， 系咪？系咧，你唔好咁，你都未睇清楚，你咁快就话。 嗱，唔好嘈，唔好嘈，唔好嘈。虽然大家咧就系一家人，但系有啲家庭纠纷。不过唔好心急， 吓你即系你都认咗系，你认系我哋细佬啦。 你哋一家人啊嘛， 你话我哋一家人噶头先， 你咪见到亲戚啊，阿 Wallace 见到你哋，唔系嗱，我谂住做亲戚朋友可以帮下眼睇好啲嘛。嗱，你哋都可以嗌啲乡里啊朋友啊，你检查清楚先决定租唔租嘅。嗱，就好似咧嗰啲工友咁。每次使用嗰啲起重机之前都要测试同埋检查啦，系嘛？目的系咩啊？就系要及早啊，揾出嗰啲机件系咪有异常嘅情况，同可能有潜在嘅危险噶嘛？ 系啊，真系及早揾出嗰啲问题咧，咁就可以唔使开工，因为部机坏咗啊嘛，咪以后咧？喂，不过咧又真系，如果有得问题嘅时候，佢应该点做？系咪真系即刻可以停工唔使做啊？我今日俾你 good 啦。 家姐冷静啲，有问题。真系要立即停止所有调运工作嘅。 好啊，好老板啊， 仲要安排一啲补救嘅行动噶，譬如修理更换损坏咗嘅部分啦，再测试检查，确保安全先再恢复调运工作啦，系咪？阿 Wallace， 咁你知唔知要几耐先做一次彻底嘅检验咧？吓， 哇，谂谂先。起重机咧，最少咧要每12个月就由合资格嘅检验员进行一次彻底嘅检查嘅。其他嘅雕塑用具咧，就要每6个月由佢哋做一次彻底嘅检查嘅。 家 姐，你听到啦， 点 解你呢十几年嚟都唔做一次彻底检查咧？ 你又知喎冇？ 你同嗰部吊锁一样啦，都已经喺度揈下揈下， 拉下拉下咁样系咪啊？ 系咯， 我最紧要会坚固稳阵。 唉，你啊，好似吊锁咁样啦，揾个合资格嘅人士同埋操作员检查一次啦，确保冇损坏先可以用嘅，真系。 但系你要廿一年先检查我一次，会唔会太少啊？点都好啦，我都会噶啦。哇！做咩咁多装饰嘅咁嘈一嘈个镬啊？ 咩事啊？咩事啊？因为我哋呢个咧系一个名校网嗰个区嚟嘅。 哦，咁又如何？ 你睇下隔篱又有2间嘅好嘅中学，3间非常好嘅小学，同埋4间极好嘅幼稚园。咁所以佢哋好有规律嘅，每逢落堂啊、放 lunch 啊、放学啊，都会打钟嘅。 哇！我直情可以望到个老师今日着咩衫翻学啊！ 真系啃到嗰个地步咧，仲啃到个地盘哇！ 咁咪好骚扰咯吓？ 唔会唔会，呢啲钟声你好快习惯噶啦嗱。同埋佢哋定时定候㗎嘛，係咪？咁啊你啊钟都唔使睇啦，吓几方便啊。 哇，你真係。 係喎，话事话 买屋送钟啊。 唔好讲呢啲嘢，阿豪哥啊，甜甜啊。喂，你哋系咪有兴趣租？喂，不如我哋坐低倾下啲租金啦。 哎呀，我亲细佬啊，阿豪仔，我哋好似约准人啦吓。哎呀，我哋下就唔可以失约㗎，我哋下次先再倾啦。喂，你 想。果汁未饮完啊。喂，果汁咪俾我哋㗎喎。喂，果汁呢喂。 调运安全咪轻视，做足检查好容易。我是 Wallace， 坐争好啊。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呢，你可以用流动电子装置又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嘅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去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令总算不颓废，来固定锻炼突破低身站上位，常做到加班要匿埋自闭都无计。清晰做人，肩奉八达技能输，定努力到终身。看上那二座贫富，摆格调横行，空望是王道，我执意快活当冠军。早已不合理，能有学与力做足一身不够皮，连自己都供养失败流债怎去比。卖命仍然没有风景，做人女浪正直做人，天奉八达技能输，并努力到终身。看着那二座贫富摆格调横行，空望是王道，我紧记我族宝训。不偷不抢不坏也不见，不卑不企不耻于欺善，即使与工作无法签，直做人，天奉八达技能输，定努力到终身。看着那二座贫富摆格调横行，空望是王道，紧记我族宝训。确认我是做人女，落星直做人，天奉八达技能输，定努力到终身。看着那二座贫富摆格调横行，空望是王道。 你记得暗恋的滋味吗？记得那种啰啰挛心痒痒的感觉吗？这次乐坛新人 Gladys 李正君的首支派台歌曲，就是将爱情比喻为一个小蚊烂，两者同样都可以令我们彻夜难眠，同埋有一种又痕又痒的感觉的。本周中文歌曲龙虎榜精选歌曲，由李正君作曲，小黑填词，充满少女情怀的小蚊烂。 水蜜桃，初恋的滋味，甜或痛觉，也心一不要句号。那个叉好叫痕或痒搔搔，没见好，你最煎熬，只不过红日之早，只好抛出我的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喂，原来琴日咧有个日子噶， 系 呢个6月5号咧世界环保日，即系你知日日都有啲咩即系主题噶啦咁样。 咁 我都想搞个风骚人， 可以噶，日日都系咯。 系啊，逢星期一至五系风骚日。 咁但系咧，嗱，你听埋我讲，佢话咧有个世界环保日咧，咁啊就有人梗系要出嚟示范下啦，就譬如话，哎，我今日都响应环保， 系 譬如话咧就出去执下垃圾啊，清理下街嘅公园啊，诸如此类咁样 啦。好正面啦、 啊，好正面啦、啊，咁样好啦。咁咧就內地有個網紅咧，佢就同大家講話，我今天也要咧，即係喺呢個時候咧就要支持環保咁樣。咁咧佢就去咗公園度執垃圾咁樣。 哦、好啊，都。 咁佢用咗個方法咧，真係犀利。有咩辦法佢可以手不舉、腳不踢、汗都唔出一滴，就可以瞬間將成地垃圾全部執翻好？ 真係有好多垃圾嘅。 係啦，就然後就可以即係上埋網，可以話俾人聽 ，yes。执好垃圾啦，真系 手都唔使喐嘅， 手都唔使点喐，脚都唔使点喐， 唔使点喐。 好，撒钱啦， 系啦，撒钱唔系佢自己搞嘅， 自己 V R 嗰啲啊，其实成件事系假嘅，冇个公园响度嘅， 佢兼执嘅， 真系有嘅，唔系嗱兼执呢件事咧， 又未必系 就同你个五十肩一样嘅，系啦， 执乜真样， 系啦，嗱，我不如我再咁样讲啦，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登嗰两张相出嚟，一张就乱糟糟嘅垃圾。然后第二个就整整齐齐入晒胶袋，点样可以做到一张咁嘅靓相 咧？我谂到本身其实个公寓系冇垃圾嘅， 系 佢即系佢将前后调转，佢跟住咧就将啲垃圾抌晒出去，跟住佢个人就走啦，唔使执垃圾，佢只不过系抌垃圾嗰个啫。但系将前后调转， 佢制造咗嗰个垃圾画面。 正所谓矮仔多计，谂得好。 你唔好咁样啦。 我 OK 噶， 我 赞 佢啊嘛呢次， 系啊，由此你一话，有时你又 如果你讲嘅，我就话啊，肥妹多谂头，我就会咁样讲嘅，真系。哇，呢招真系绝到爆，你知唔知咧？佢系癫嘅呢件事， 咁衰嘅，点解俾人踢爆？ 系啦，嗱，佢点样咧？佢内地一个网红啦，佢就话咧响应呢个世界环保日咧，就出去执垃圾啦，管佢大陆自己搵个公园咧。佢张前后相系咁样嘅，佢话你睇成地都系垃圾，咁佢真系企咗一个中间嘅公园范围咧，哇，真系全部好乱混乱咁样。跟住下边嗰张相咧。就已经系咧，佢叉住条腰，唉，好辛苦啊！跟住有四袋垃圾咧，就扎好晒，好似人哋圣诞老人送礼物咁样咧，有四袋咁样。 俾啲气啦， 俾晒气啦，咁样跟住啲人全部都话， 即 系好犀利啊！你咁样好啦，咁然后咧，佢就即系引嚟大批人点赞啦，咁样。谁不知无端端有个网友咧，嗱，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啊！若做咗衰嘢咧，唔好立乱答人啲问题。佢话啊，小姐啊，我想问一下咧，你呢张相咧，你系咪喺六月三号嗰阵时咧喺公园度影噶咁样？咁啊，净系咁问啫。咁跟住咧，嗰个网红就不如有诈咧，佢就如实回答，佢就话系啊，我哋做公益嘅，唔能够只做不说噶嘛，唔系只说不做系唔得嘅。 即系佢做戏都系做全套嘅。 系啦，佢仲承认 入晒戏添。 系啦，佢话真系六月三号影嘅呢张相。好啦，跟住点解要问呢个问题咧？ 因为人哋见到佢影完之后，先至有咁多垃圾啊嘛，系咪？ 冇错，因为原来咧，佢话咧， 大踢包啊。 系啊，佢话咧有公，因为佢红啊嘛，多人睇啊嘛。 其实佢应该知道自己做紧嗰件系衰嘢嚟噶嘛。 佢唔系俾人哋望到，佢系俾个闭路电视望到，因为公园都有。有呢啲监控噶嘛？佢话原来咧就系有个公园嘅职员咧，实在顶佢唔顺啦，因为咧佢实在太假啦。咁但系佢又系红， 系， 所以你一出名就俾人哋周到噶啦。咁咧佢就话咧，公园管理职员咧就喺度贴文，就问佢：你系三号拍噶嘛？系咪中午嗰个时间啊？佢话系啊。佢话咁系你嚟噶啦。佢话我哋咧其实已经咧调咗监控咧，就系好奇怪，点解无端端嗰度？有四袋垃圾烂晒，一地都系一路正愁揾唔到元凶。 哦， 调咗个监控望嚟望去，即系你个人红啫，但佢都唔知系边个嚟噶嘛。直至佢见到呢个贴文周围传嘅时候咧，佢就话。原来系你做嘅， 抵死啦！ 系啦， 等你做网红啦，你以为真系唔使付出都可以做网红？ 而佢嗰个做法就真系头先你哋讲嗰招，我都唔明佢点样谂得出呢样嘢嘅。去到咧，人哋一早扎好咗四个麻包袋，系一早收拾整齐， 系 佢就先影一张相， 嗯， 就扮事后， 嗯， 然后就将四个麻包袋倒晒垃圾出嚟。 我觉得佢歪歹到即系到底咁样去讲翻之前嘅嘢啦。 同埋你知唔知咧？佢系用咗一番功夫噶，佢一个人拎唔到四袋麻包袋。 即系佢有成个团队同埋一齐制造呢啲垃圾。 佢系咧用单车分咗两次装呢四个麻包袋去到佢嘅所谓拍摄现场嗰度。 系， 咁你谂下，其实佢都用咗一番气力噶，佢唔索性执咗啲垃圾。 佢会唔会系其实内地好多地方咧系有都好干净下嘅，佢好难揾到个地方好污糟，揾唔到地方可以俾佢执垃圾，咁咪做唔到网红噶啦嘛，系咪？ 我真系觉得好搞笑，因为咧嗱，你话如果佢系想懒嘅话咧，就地取材，嗰度有垃圾袋就拆开咧。 你都话懒到啫，其实佢系要自己搬噶。 佢真系用力大费周章，佢真系整好晒每个画面嘅。 为做而做咯，即系一句讲晒，其实佢都唔系为咗要环保嘅， 系 出名啫嘛。 我觉得佢为做而做 啦，佢咪成功咯，佢真系出咗名噶啦。咁而家 我意思系佢傻嘅地方系，佢既然都咁身水身汗咧，搬咗四袋垃圾去。佢不如索性就執個垃圾咪算咯。 唔係啊，咁佢真係話可能揾啊，而家真係乾淨咗好多喎，政府真係處理咗，真係大改革嘅喎。 嗱，咁點解佢唔試下倒完啲垃圾出嚟之後再執翻佢咧？嗱，呢個似唔似放生嗰條橋啊？即係捉曬人哋啲雀仔咧，跟住先放啊，或者買啲魚翻嚟咧再放生咧。其實我諗都唔介意嘅。嗱，你特登拆爛人哋啲垃圾袋，倒到一地都係。如果你執得翻嘅話， 係啦，埋落去添，係啦。 你執得翻嘅話咧， 點保重啊？保重啊！ 係啦，我都覺得你都算係做咗啲公益嘢啊。但係佢而家又要懶，又要偷拍。 去盡啲嘅話，我真係香港誠意邀請佢嚟香港嘅沙灘執一執垃圾，肯定佢滿載而歸，係咪先啊？哇，幾好啊！我哋啊為環地球出分力，我去到衝出去佢大陸係嘛？嚟到香港， 系啊系啊系啊， 帮手执垃圾， 系 啊， 所以佢而家呢个网红就即刻失咗踪咯， 啊， 因为佢已经成为 咗水啊， 真系惨 啦， 唔惨啊， 当面踢爆， 佢应得噶，佢真系网红啦，而家， 同埋佢系最大嚿垃圾咯，真系，好啦，听日再见咯， 拜拜 拜拜。